傳媒發布軍方的聲明，批評示威者策劃在今日發動大規模示威，是煽動無政府狀態，將年輕人推向抗爭，警告這樣做會導致人命損失。緬甸外交部說一直容忍和以最低武力應對非法遊行和暴力活動，強調一直以合法和國際做法維持治安。示威至今造成三人死亡，月初在示威中中槍日前證實不治的女示威者昨日出殯。軍方媒體說子彈並非由警方使用的槍械射出，而在星期六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示威，據報軍方開實彈槍鎮壓，最少兩死，超過20人受傷。監察團體說自軍事政變以來，大約有640人被捕。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同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而疑似病例有一宗同樣是境外輸入。另外，內地新增無症狀個案8宗。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另外，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今日天晴温暖，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80点，升141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0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0.4跌2毫，腾讯控股736.5。腾讯最新是736元，跌了5元。小米集团是30.45跌2毫，中移动56.9升3.15，美团420元跌3.6，阿里巴巴254.2跌2.8，港交所581.5升14.5，中海油是9.97升了6仙，紫金矿业15.12升1.12，中芯国际28.75升1.25，快手392.8升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78，瑞士法郎8.645，欧元6.122，加元6.159，新西兰元5.679，欧元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28。日经平均指数报30328点，升311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45美元，卖出178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反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都仲系受影响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反车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都受影响，都系比较挤塞。另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啲车咧就泊埋咗喺路肩，所以冇阻行车线嘅，咁仍然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

系连把声都变埋， 好虚空噶，好伤 噶，大伤元气啊！ 因为嗰啲呕嘢咧，好乸嚟噶。 我哋先， 唔 系咁样先，我哋 伤嗰个声带 系啊，会啊！我哋快啲互相打个招呼咧，好似人哋过年咧，话哎呀，终于过到年啦！ 新年快乐， 你好啊， 身体健康啊！ 哎呀，桂花年你好啊，程振鹏，系啊， 龙精虎猛啊，要啊！ 喂，嗱，我哋冇办法，我哋咧而家一开始系啊，我哋呢一节咧，我哋先交代下咧，我哋三个啲健康近况咁啊。首选一定要介绍下咧，程振鹏咧，究竟喂你点啊？啲听众上个礼拜已经好关心你啦。 但系咧， 我真系哇 touch wood 啊，真系未试过咧咁病得咁重啊。 但系冇谂过三日咧，翻嚟之后嗱，已经五六日啦， 都仲未好翻。 系，点解咧？ 我见你仲踎住个痰罐喺度。 系啊，我都想啊。 佢随时掉低电话啦。 我都想黐住个马桶唔走。 唔系，等先，你真系仲系会随时叽里咕噜噶？会唔会啊？ 我而家就食咗啲。成藥啊，反而成藥嘅有用喎、啊。嗱、啊，話説咧就上個禮拜四我哋要拍攝啊嘛，係咪影相？咁啊，咁啊，好衰唔衰？因為影相咧，我哋因為一點鐘之後就要化妝要影相咧，就中間咧就自己懶勁咁樣就 skip 咗個晏晝冇食啦。咁、 啊、 到影完做完嘢嘅時候咧，已經四點零鐘啦。 Okay, 好 餓到暈啦， 好餓啦。咁啊，於是咧就揾嘢食啦。咁啊嗱一聲食啦。食完之後咧，跟住咧就冇停過，係咁食。跟住食完之後咧，已經到晚餐啦。晚餐咧又食咯喎。 嚇！ 中間其實咧，我都發覺我真係食得太多啦。 O、okay. K， 真係食滯咗。 你終於知道自己食太多啦。 係啦，食得太多啦。去到晚餐嘅時候，其實食到一半咧，已經覺得咦有啲唔對路咯。但係咧都唔想嘥，都食埋啦咁樣。 啊 系啦，咁食埋之后咧， 即 系坏 肚皮咯，呢啲嘛， 系啊，真系啊， 咁啊，真系呢个即系完全系祸从口入啦。到半夜，即系话呢个初七人日半夜咧， 系 就顶唔顺啦，咦，觉得想呕啊，瞓觉，好少想呕嘅我， 因为咧，其实瞓冧咗咧，根本即系个身体里面有啲咩状况，除咗便秘嘅啫，即系除非急尿嘅啫，如果唔系咧， 好 少 可 咁 啊， 系咯， 咁啊，真系好唔对路啦，跟住真系。真系忍唔住，真系要呕啊！跟住半夜就呕啦，开始呕呕咧，净系呕。诶，对唔住啊，而家呢个钟数影响大家啲早餐， 即系将你成个 menu 呕翻晒出嚟咯。 四点之后食嘅嘢 系嘛？嗰啲肠仔啊 ，OK 啦 ，OK 啦 ，OK 啦。 我完全见到佢。 总之成张 menu， 成张 menu 呕翻晒。 喺个鼻度喷出添啊！ 即系四点食到八点嗰啲嘢呕晒出嚟。 我係真係見得翻我自己食，咁我就知係自己衰啊！食咗呢啲嘢，哇！跟住久久不能平復啦，然之後咧佢又得意喎，佢嘔完之後咧，你以為冇嘢啦，啊！佢跟住接住係屙喎， 上吐下瀉咯， 係喎， 佢媽兄弟嚟嘅， 套餐嚟啊！ 但係佢嗰個屙法咧係屙水喎， 因為你嘔曬啲， 冇曬啦嘛， 咩你嘔曬啲食物 啊 嘛， 你 實物啊， 係啦， 你已經係嗰個腸咧係有敏感或者啲菌咧，佢繼續蠕動，但係你冇嘢消化啦嘛，已經， 然之後接連嘅星期五啦、星期六啦，就兩日全日就係咁不停喺度射水啦， 哇！但係 你真 係 慘啊！ 仲有嘢食， 又未有嗰啲即係嗰啲電解質嘅水咧嚟到飲啦，咁啊只能夠飲住普通自己啲水啦，未買到嘅時候，咁所以咧個人咧一路去水嘅時候咧，發覺咧哇，你知唔知骷髏頭係咩形狀啊？ 知道， 但係好難喺你身上聯想噶，你平時個胸肌長卜卜噶嘛？ 我淨係見到自己咧，好似咧瘦咗兩個碼， 因為去曬水係咪啊？ 然之後嗰個嘴唇咧， 係乾曬 皮咧，係會甩出嚟咁樣。 乾到咁啊，真係脱水到嘅嗱， 脱水脱得好恐怖。 因為咧，彭仔咧佢就話我仲不停屙啊，飲佢話屙到咧飲屙多過佢飲嘅水， 係 就話 你 仲飲咁多水， 我估唔到人體可以有储藏咁多水 嘅，人哋水分好多嘅傻猪。 即系你系咪去到咧？你就算饮少少水都刺激佢再屙嘅地步啊？ 我唔饮佢都屙啊！ 哇喂，咁但系你都冇食药啊？嗰一日几 有食药？食成药， 但系唔 work 嘅。 但系咧都系第二日我先可以揾到人帮我去买。 同埋去系啦打点， 真系独居老人真系惨噶， 你知唔知啊？作为拍档嘅我哋咧， 我帮你装个平安窿啦，真系要快啲。 作为拍档我哋咧，我哋净系咧喺度互通电话咧，同个监制咧阿蔡子咧就话：死啦，彭仔冇应机，佢平时好少可，就算一个 emoji 佢都要话俾你听嘛。 我喺度， 跟住我哋系即系啦，我喺度啦，我睇到啦，即系咁样。哇，跟住担心我哋咧，话喂我嗱星期六咧就会将可能会去佢个住嗰头。但系跟住咧，佢话 使唔使敲门探佢啊？ 但系跟住我哋话佢住边座边室，我哋唔知道。跟住有嗰个心啊，但系做唔到。 唔系我承认， 佢又听唔到电话。 我系托大嘅，我见到嗰两个女人咧喺度烦你嘅时候咧，我心里边仲话。哎呀，大佬，人哋有手有脚咁大嚿，你帮佢即系屙两下会晕咩？我估唔到，估唔到你去到咁严重 嘅。同埋跟住我哋话唔系喎，佢都诶，佢虽然读咩啫，读书啫，但佢有隔篱嗰个噶嘛。 唔系，同埋佢有交管理费噶嘛。 咪就 系 咯， 佢 call 管理员都要啦，真系。喂，咁你最后点啊？你几时睇下医生啊？ 跟住礼拜日咧，因为其实我中间仲夹杂咗发烧啊。 哎呀， 又 发烧，咁又发烧又再担心，再加埋咧。星期五我虽然我冇复 message 啫，但我有睇到咧，就了听到你哋咧喺度耳鹅鹅讲话咩，话要做检测， 系啊， 咁我心谂。死啦！我而家发紧烧点做检测， 仲要你谂啊？可能你就觉得自己系中招咯， 已经唔入得去任何地方啦，除咗医院。 系 咁系咯，咁我几惊啊！咁我于是要退埋烧啦，我退埋烧，跟住星期日、寻日咧，终于退咗烧之后咧，我就可以去咗医院，九龙呢边其中一间最近我哋嗰间医院，就睇医生兼且做检测。咁咧，那個醫生咧都好可憐我，佢話：哇，我見到你咁謝 嘅，你點樣入醫院啊？你係仲可以自己行啊，定係已經要坐輪椅啦？ 我可以自己行， okay. 我可以自己行嘅。 唔係因為你屙嘛，你話。 係咯， 我後屘真係。食咗有一隻成藥咧，嗰隻成藥原來真係 好靚嘅， 治屙治得幾好嘅， 嗰隻真係好靚嘅，我真係 係啊，喂，所以點解周居 醫生咧就叫我你唔好再食呢隻啦，佢係可以幫到你嘅，不過如果你再食咧，連正常嘅都冇埋。 我又要同大家科学普及一下啦，因为上次个医生咧同我讲过咧，佢话市面上所有呢啲止泻嘅成药咧，边只牌子都系噶啦，基本上咧，佢话佢点解会令到你唔屙咧，系因为佢减慢咗你嗰个肠嘅蠕动咯，咁佢令到你唔会咁刺激咧，所以其实佢唔系严格嚟讲，佢冇帮你杀菌噶，即系佢只系令到你咧唔好喐得咁劲。 咁 所以咧，所以个医生点解叫你唔好再食咧？因为可能你而家顶住一阵先，但系如果你不停食咧，佢就真系咧本来就冬水嚟嘅，搞下变红水，咁、你就唔喐啦。 跟住出咗大件事啦。 你就 唔行啦。OK， 好。 咁但系 喂，最后点样？点样？ 检测之后咧，咁冇事啦，阴性啦，咁今日可以翻工啦。咁本来成件事都好好，又食埋医院嗰啲药，系咪？咁但系咧，去到寻晚咧。 做咩啊？ 又好似由头嚟过咁喎！ 你咪有咗啊？ 有你条命啊！ 由头嚟过， 又你冷静啲喎，台长，我唔系想试你喎。 屙咧又由头嚟过，于是咧好担心啦。但系应承咗话今日要翻工啊嘛，咁梗系要翻工啦。 即系你又屙啊？琴晚 系啊，琴晚开始又嚟啦，跟住半夜又系咁样啦，由晚餐开始已经系啦。咁跟住咧就唯有又食翻嗰只成药先啦，因为医院嗰啲。实在咧，真系 顶 唔到啊！我点都要顶埋今日， 控制唔到啊！佢话 控制唔到啊，佢止泻唔到啊，咁唯有咧，第一阵做完节目咧，就再去睇我嘅家庭医生啦。 真系要啊！同埋咧，嗱， 医生先系我最信任嘅嗰个嚟嘅。 唔系，同埋咧，老实啊，即系唔系卖广告。如果你真系要食止泻嗰啲药咧，嗰日我哋都研究过，同啲 friend 咧。 啊、 有隻是中藥成分的。 做什麼要研究止泻藥呢？ 真的，因為大家都有那個需要啊。我們研究過呢，就說其實有一隻中成藥呢，那當然不開得名啦。那隻中成藥呢，它都是有那個叫止泻啦。但是它呢，因為中藥通常就不是只是治標，它會治本呢。它就不是說令到你的腸不動咯，因為它又有些什麼成分啊，就說可以什麼消炎殺菌那些啊。那個，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出去拍東西呢，還是跟我們以前電台前輩一起做呢。我就系半又系半脑咧发烧跟住呕咧，跟住佢哇几醒啊喺个背囊度啊，学仔食几粒啦，咁样搞掂。 真系得喎。 哦， 即系佢嗰个系反而系真系有少少。 日本做嗰只啊？ 唔系，系中药嚟嘅。 咁你好介绍阿 谭 仔啦。 系啊，我WhatsApp 你啦。 开门口啊，攞 嚟。系啊，但系你始终你真系要睇医生咧，我谂要。 我一定会睇医生。 同埋我谂佢你都要种菌嗰啲 friend 嚟嘅咯，因为佢你咁样屙法咧，一定系你个肠胃有啲嘢啊。 问题系咧，佢睇咗医生食咗药咯，都仲系会翻发先得。 佢之前个医生我谂冇帮佢检查嗰啲啊。 系啊，其实嗰个医院嗰个医生都已经好好心地。好详细去分析啊，定定啊，但可能佢啲药真系唔夹我啦， 系啊，人夹人嘅。 我听到你把声直情系咧，好似少男情怀啊！ 但你谂下佢 唔敢除个口罩出嚟俾你睇啊，我惊吓亲你哋啊！ 佢嘴唇烂晒，可能 唔系，我净系想睇下佢系咪真系 lift 晒咋？ 系啊 ，lift 咗，我真系见到 lift 咗 嗰个面个面颊 lift 晒啊！ 唔系，我听到你把声咯，好消瘦啊！ 但系我想听到就 消瘦。真系声都瘦噶，你听下甜下声好丰满噶，你明唔明啊？系啊， 有啊， 剪咗把声咁圆润。 系啊，以前阿罗启新把声就 系 好澎湃噶嘛， 好似罗启新。 系啊，我先仲想话阿罗启新，如果见到你系好羡慕，话哎呀你好瘦啊你咁样真系。 不过咧都俾咗掌声啊阿鹏仔啦，咁专业咧，佢我应承咗翻工噶嘛，所以佢哎 系冇计啊，真系。 拉住个裤子都要，拉住个裤子都要翻嚟。 讲咧有一个嘅经验咧，就 系咩啊？ 当一个人咧，即系好唔舒服病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好想讲就系、是， 你好想 多谢大家关心，但系唔好咁多 message。真 系 好 烦， 喂呀！呢个都仲系佢啊，呢个都仲系嗰个有少少毒舌嘅程振鹏， 你夹住你啊，咩咩仔啊， 系 啊， 嗱，送只歌俾你，祝福你快啲好翻，整只强俾你叹下先啦， 好啦，多谢， 休息一阵啊，跟住翻嚟我哋再介绍埋我哋另外嘅健康状况俾你听啊。 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生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 行祭事你啊，真系希望你继续可以飞天遁地啊吓。咁啊，我哋祝阿彭爷快啲早日康复。因为我哋真系认真听到把声都 feel 到佢咧，真系有啲弱啊， 系啊，好唏嘘啊，静啊， 系啊，嗱，我哋 唔使担心，我阿妈知道嘅，我帮你煲啲嘢俾你饮啊， 系啊，唔好煲住啦， 唔系而家唔煲住， 系啊，煲俾我哋饮得啦， 系啦，知道收到， 系啊，嗌咗啊，屙晒出嚟， 系啊，真系唔掂啊，真系， 唔系而家， 系啊，喂，嗱，咁我哋都要交代下啦，上个礼拜咧，我啲听众都吓亲啊，佢话咧，因为我哋喺礼拜五嘅时候咧，除咗彭爷嗰日病咗啦，佢话咧阿豪仔同阿田咧讲到咧，好似礼拜一咧，系啦，哇，好似即系天人交战啊，生离死别会有 咩事啊？咩事啊？ 会唔见咁个人咁样咧？ 会有变天啊？ 系啦，咁我 唔见咗个人啦。哇！我一觉醒来，连老细都唔见咗咯。 系啊，嗱，吓一吓你就老细嗰度一回事啦。咁我哋点解咧嗰日会咁样预告咧？其实就咁嘅，因为新闻都卖咗。我哋礼拜五嘅时候咧，我哋曾经一度收到通知咧，就话咧我啊，因为有份喺电视部嗰个化妆间出现过。佢就话咧，喂，可能咧，嗰度啲同事咧都要再入隔离营咁样。 系啦，要入。 系啦，咁我直情系收到通知嘅时候咧，我已经通知埋我老婆咧，我喂，阿老婆帮我执行李咯。 即系呆咗，直情收到呢个通知，系啦，隔离啊。 系啊，我老婆已经帮我 上一次嗰个发型师。 系啊系啊。 佢仲有跟进，系啦，因为阿鹏爷啊，即系呢几日佢屙咧，佢冇睇到。 我停顿咗两日啦，喺世界。咁 系啊，真系有几个同事嗰阵时都收到通知咧，就话要嘅。咁我哋都知道系咁，佢谨慎起见啦。但系咁，所以我哋同阿片咪。可能礼拜一咧，我又入咗隔离营啦。咁 啊， 彭爷分分钟又未好翻，唔知 唔见一人， 唔知点算。所以我哋先至会讲到咁隐晦咧，就话啊，礼拜一唔知点算。 系啦， 咁但系后来咧，可能即系政府佢哋咧，可能再检测清楚咧，佢哋嗰个感染流程咧，就发现都系同我哋冇乜关系嘅。咁所以佢就话啱冇事啦，你哋就唔使入去做隔离营啦。 系啦，咁样咯。 咁但系我哋就有翻嚟做，系啦，我哋就翻嚟做检测。 系 啦，咁啊，大家都阴性， 阴性，所以先大家都翻工啦。 系咪有一日咧 系 有架车？ 系啊系 啊，星期六咯。 系啊，流动采样车又特登嚟到电台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可以放心嘅。我哋虽然咧就曾经惊过，但系而家安全嘅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早举行专题研讨会。据了解，身兼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任副组长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发表讲话，是他去年二月上任以来首次。研讨会早上九点至到中午十二点半举行，透过北京、香港和澳门三地视像连线方式进行。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的国怡宾馆，早上八点开始有参加者陆续抵达。据了解，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亦会出席。农历新年假期过后，大部分学校今日起恢复面授课，学生人数上限不多于全校人数的三分一。若果选择全校复课，教职员就需要每两星期进行一次病毒检测，并需要向教育局申请。秀茂坪一间幼稚园今日全校各级恢复面授课，幼童进入校门前要量度体温和消毒双手，家长要替子女填写健康申报表。有家长说子女太耐没上学，心情紧张，不担心复课的风险，对学校防疫措施和全校教职员每两星期检测的安排感到安心。另一位家长认为复课能够给子女有更多群体活动，对他们有益。他说已经特别提醒个女儿要多洗手，又在个女儿的书包放多几个口罩。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疫情仍然反复，由年29至昨日只有三日确诊个案是单位数，而这三日是假期，做少了检测，确诊数字不能作准，如果市民松懈，疫情有机会反弹。 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由年初七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可能考虑经济需要，有些少迫于无奈，但他认为放宽的步伐快了一些，疫情反弹的机会亦大了一些。对于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何柏良说，现时全球已经有超过一亿人接种三款主要疫苗，有大量数据证明疫苗安全，但他说科兴疫苗的数据相对较为有限，在巴西的研究参与人数不是太庞大，每个组别只有四千多人参与。美国联合航空表示，将立即停飞全部24架使用相同同一款引擎的波音777客机。联合航空一架同款客机昨日因为引擎故障，有零件在飞行期间松脱，需要在丹佛市紧急降落之后，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需要加强检查，部分飞机要暂停飞行。联合航空说，将继续与美国监管机构讨论，以确定飞机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才会重新投入使用。另外，日本国土交通省下令国内航空公司停飞波音777同款客机。国土交通省说，将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收集信息，以采取必要措施。全日空和日本航空目前分别有19和13架同型号客机，两间航空公司都表示计划使用其他飞机，预订航班不会受影响。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28点，升85点，成交金额9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1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30.45跌2毫，中移动57.5升3.75，腾讯控股734.5跌6.5，美团412.2跌了11.4，阿里巴巴254.6跌2.4，港交所578.0升11.0，快手396.6升8.6，中海油9.98升7仙，盈富基金30.9升1毫，中芯国际28.2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6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61，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402，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8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2。日经平均指数报30250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31美元，卖出178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返，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虎山道桥底嘅反车交通意外啦，大半个钟之前已经係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跟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呢，交通就会回复正常㗎。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海丰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点解有啲人成日无啦啦咬柴，咬完又再咬，咬柴究竟有几伤？原来有一种情况叫做惯性咬柴。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从多角度探讨咬柴嘅成因、治疗同复康方法，当然仲有唔同嘅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二、四、五晚夜晚7:35， 港台电视三十日。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如果我话俾你听咧，而家要讲嘅呢单新闻咧，同移民有关嘅，可能你就话啦，唔系嘛？又讲去英国啊？吓，闷唔闷啲啊？定系讲去加拿大啊 ？No， 今次我要笑讲嘅移民新闻，嗰笪地方真系远过英国同埋加拿大好多嘅。啊，咁系边度啊？火星啊！我哋睇个科幻片，好多时候都系咁讲嘅咧，话地球人咧就要移民，移民去边咧？移民去到火星吓，亦都系咧讲到话咧，火星咧可能会成为咧未来人类嘅即系后花园啊！讲到咧啲富豪都已经咧喺嗰度咧即系准备就绪啦。点解咧？冇咁啊！即系最近啊，火星嘅新闻咧就真系突然间炒到热辣辣，主要就两单嘅，一单咧就犀利啦。就系、是、咧，因为有一架毅力号咧，就即系探测器啊，登陆呢一个火星，咁啊第二架再登陆火星，而且咧仲将一啲火星最新嘅影像咧传翻嚟，咁啊犀利！因为今次呢度咧都有我哋好多咧，即系叫做华人面孔嘅，因为咧佢话今次咧呢一个嘅火星登陆火星嘅毅力号咧。佢个驾驶系嚟自台湾嘅，咁所以咧，即系负责操控嘅工程师咧，严正啊，系嚟自严正则啊，嚟自台湾嘅咁样，哇！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人类咧，真系好多人咧都有份参与今次呢一个咧火星嘅探险啊！好啦，咁你话啦，呢一个火星探险有啲咩睇到咧？第一就话啦，系火星同埋地球嘅距离咧。点样可以量度到呢？可能你话喂，唔系有一个即系相差几多万光年啊，或者几多万里嗰啲已经睇到噶咯？哦，佢有个咧更加简单啲嘅计法话俾你听嘅，因为咧佢哋啱啱就登陆咗喺呢个火星度啦，呢个毅力号。咁咧佢话啦，如果咧你要喺火星度咧 send 个 message 咧 send 个信息嚟地球咧，要几耐咧咁样？大概要嘅时间咧就系12至14分钟。啊，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咧，如果我哋打个比喻咧，我哋有阵时做嗰啲长途电话访问咧，可能会有 delay 噶嘛。我哋成日都话喂，啊系啊系，我呢度收到啦。啊，以前我哋成日都听到咁样噶嘛，大概都系1至2秒咁上下嘅啫，系咪？但系如果你而家咁样打个比喻咧，你就要同桂花田打招呼，喂桂花田啊， 十四分钟之后，系豪仔，我收到啦！哇，你谂下嗰个距离原来远到咁样嘅，咁啊厉害啦吓！好啦，咁第二咧呢一、這个就系、是大家就好即系好有盼望啦，因为呢个毅力号咧，如果登陆火星之后咧，希望可以咧揾到更加多嘅一啲火星有冇生命迹象嘅证据，咁啊就会俾大家睇嘅。好啦。咁然后呢第二个呢同大家好有关系呢就係、是、同火星新闻呢就係、是、之前嗰、那个电动汽车嗰、那个即係老细呢Elon Musk 啊佢就呢话啦佢哋会有呢一个呢火星币呢就推出吓、啊、火星币即係你除咗炒 Bitcoin 之外呢而家要炒咩係咪炒 Mastercoin 啊咁样佢话唔系。佢话呢呢一、这个即係会用呢、这个真係佢话呢个加密货币呢 Mastercoin 呢可能呢就会以后喺呢一个火星里面呢就应用。即係你諗下当你可能啊，仲系研究紧啊，点样玩呢个 Bitcoin 嘅时候咧，佢话俾你听，唔单止 Bitcoin， 仲有 Mastercoin， 而且呢个 Mastercoin 咧，仲话可以喺咧火星上面应用。佢哋仲有背下一套讲法嘅，因为佢话咧，我就唔再相信地球里边咧任何权力架构噶啦。我哋如果去到火星咧，我哋有自己加密货币，我哋就唔需要咧受到咧任何嗰啲咩政府啊或者财金机构咧嗰、那个叫做限制咁样。所以我哋咧即系眼界可以放远啲，一嚟咧我哋可以知道即系火星同我哋嘅距离，你 send 个信息都要14分钟，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要有啲咩嘢联络嘅话咧，即系你突然间发觉距离拉远咗咧，你会觉得好多嘢都冇咁重要啦。诶，你有啲咩要困扰住你咧，都唔使咁惊。二嚟咧就系、是、哇，我哋咧亦都唔使再咁忧心眼前嘅境况啊，因为你应该挂念嘅就系、是、以后如果去到火星嘅时候咧，你带唔走你嗰啲钱噶啦，可能全部都变成电子加密货币噶啦。哇，成个人眼界开阔咗好多。我要介绍你睇条片啦，毅力号嘅相咧，可能你就要迟啲先睇到啦。但系原来咧，之前咧2011年嘅时候咧，有另一个探测器咧，好奇号咧，其实已经登陆咗火星，佢仲传送咗咧好多唔同嘅相咧，翻到嚟地球咧。其中有人统计过咧，就话佢有呢一个所谓咧七张咧比较不可思议嘅图片咧，系令人哋觉得好震撼嘅。包括啲咩咧？漂浮半空嘅石头啦，好似匙羹一样咁样嘅石头啦，仲有咧好似人面咁样嘅云状嘅漂浮物添啊，好似睇鬼故咁样。不妨睇一条片，好奇啊嘛，地球人，我哋对外太空充满住好奇，希望我哋可以准确揾到第二个家园啦吓。呢、这个时候咧，讲火星咧，我谂程振鹏净系会谂到咧，就系佢抱住厕所嘅时候，真系有一种火星撞地球嘅感受啊！算啦算啦算啦，唔好谂咁复杂啦。我谂你都唔使要加密货币，你想加密翻你个肚皮咧，唔好再射啲嘢出嚟就得噶啦。祝你早日康复啊，程振鹏！ 唉，多谢你啊，曾志豪，我简直有觉得嗰啲咩水银倾泻系嘛？在这个的银河当中那种的感觉如果可以将那些病毒呢射晒出来呢感到都未成唔好嘅，咁啊，希望诶适可而止咁样啦，大家都保重身体吓。喂，讲开咧呢一个嘅外国嘅一啲嘅新闻啦，亦都咧有好多夹杂到有啲好有趣嘅短片可以分享啊。彭姐今朝早咧揾嚟嘅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都系同咧外国嘅新闻咧有关嘅。咁啊，见到咧话网路上面咧最近咧就有一位啊巴基斯坦少女咧。啊！呢、这個美少女嚟嘅，咁佢咧靠住一個好短嘅短片，幾短啦、啊？五秒鐘嘅啫，五秒鐘嘅短片啊，喺佢嗰個 Instagram 嗰度咧係post 出嚟咧，就即刻咧走紅、哦，就話咧成為咗咧印度啦，同埋呢個巴基斯坦啦兩個國家咧，佢哋嗰個互聯網上面咧一個熱門嘅搜尋啦，兼且咧成為啊兩個。國家咧，佢哋當中啲人民咧係模仿啊，又互相咧就嚟到去攞嚟咧就轉做一啲嘅音樂啊，甚至乎有 DJ 咧攞嚟捽碟啊咁樣，就係攞佢呢幾句説話。咁其實咧係一件咩一回事咧？嗱，首先我哋要明白咧就係、是、印度同巴基斯坦咧本身咧有呢一個嘅歷史淵源嘅問題。咁佢哋兩個國家咧就好似咧即係向來咧都唔係好有呢一、這個嘅都唔係好似世仇咁啊，再講嘅啫。咁向來嘅感情關係都唔係好啊。咁但係咧 啊，呢一位嘅巴基斯坦嘅少女咧，佢咧就係用咗佢自己嘅母語，就呢個烏爾都語，咁咧就講咗咧一段好短嘅説話，咁就成為咗咧係網路上邊咧大家咧都接受咗，同埋咧都爭相咧去仿效佢嗰種講説話嘅方法，嚟到咧喺網路上邊咧互相咧即係踢嚟踢去咁樣。咁令到唔單止話係巴基斯坦裏面嘅朋友會咁做啦，就連呢印度呢嘅朋友呢都仿效喎、哦。咁令到呢好似呢就住因為呢一個嘅少女嘅一件事呢，促成咗兩個國家呢都好似呢互相呢就打破咗啲隔膜咁樣啦。冇話呢再呢好多仇恨啊咁樣，而係呢多咗一啲呢係歡樂嘅氣氛啊。咁其實呢就一件好事啦。即係變咗兩個嘅民族咧，都叫做有得傾有得講咁樣啦，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嘅少女。咁究竟呢個少女佢講咗一個咩説話咧？咁其實佢嗰個短短嘅五秒鐘嘅短片入邊咧，佢只係咧背住佢一啲嘅年青嘅朋友啦，都係好開心咁樣嘅模樣啦。咁就講咗一句咧，即係如果用翻中文嚟譯翻，就話呢個咧係我哋嘅車。呢系我哋，呢个咧我哋嘅派对咁样，就系咁样嘅啫。咁就讲咗出嚟咧，由于咧佢嗰个嘅节奏咧，可能啦吓，听起上嚟咧就好特别啦，又好有节拍感啦，咁所以咧就成为咗咧，大家咧都好想咧攞嚟再玩咁样啊，即好似啲万能 key 咁样啊，又模仿啊。嗱，佢其实如果佢读出嚟系点样咧，嗱，我可以听下嘅，听听唔听到先。 有米 贵， 我要 喊 咩？我要 买 party 嘅嘢。系啦，就系咁样嘅啦。系啊，我都想学下佢啦。加麦卡嘿，阿爷喊咩？阿爷买 party 阿爷，类似咁样啦。即系如果有冒犯就唔好意思，系我读得唔好啫。咁啊冇一个冒犯嘅意思喺度噶吓。咁呢一个嘅短短咁几句嘅说话咧，呢、這、一个嘅少女咧，佢喺一路演绎嘅时候咧。佢自己估唔到咧，即係原來咧咁受歡迎，仲成為咗咧有一啲嘅朋友咧攞咗嚟咧做音樂添啊，成變咗做咧好似一個嘅嗰啲 remix 嘅版本咧，就多咗咧好多呢啲咁樣嘅變奏啦。譬如咧變咗做一個乜嘢啊？ 我要喊咩？我要買 party 嘅嘢。 系就系咁样啦，即系攞嚟玩啦。咁喺网路上面咧疯传嘅。咁啊，今朝早咧，彭姐就可以介绍大家，如果想睇下呢一条短片咧，就嚟自咧呢个少女啊，巴基斯坦少女咧系Mobin 佢嗰个嘅 channel 啦。佢嗰个串法咧，英文就系D A N A N E E R， 跟住另一个名咧就系M O B E E N， 呢个就系嗰个少女个名。咁入边咧就会揾到有一条嘅短片咧，就系 The Original。咁就 hashtag 咧，頭先佢講嗰句説話啦，即係我讀都唔識讀嘅，咁就係咁得意啦。咁呢一個咧，能夠咧透過一啲如果我哋會唔會形容呢啲就係叫軟實力啊？又或者係利用咧年青一代咧佢哋嗰啲嘅活力同埋佢哋嘅方法咧，有陣時咧即係國與國之間或者民族與民族之間咧，有啲咩世仇啊，有啲咩咧歷史遺留落嚟嘅一啲敵對啊，好似咧永世都解決唔到咧，有陣時咧即係轉下另外一種嘅形式，唔好用刀，唔好用槍，唔好用炮，而係咧改為用愛啊，用呢一個嘅文化，又或者用年青一代佢哋自己嗰種嘅軟實力啊，都可以咧有機會咧打破咧固有嘅一啲好老土啊，又或者係好敵對嘅觀念。改變咗呢個世界，改變兩個民族，可能就係靠呢一啲嘅實力啊！所以咧，彭仔咧都想俾五個咧心心眼嘅 emoji 咧，俾呢一位少女嘅短片咧。啊，講到少女咧，咦啊，桂花田屋企都有個少女、哦，佢有冇一啲咩嘅啊？佢都好軟實力嘅、哦。佢做游串体操好劲喎，佢嘅软实力可唔可以再进一步贡献社会咧？ 系希望疫情过后咧，希望佢啊个软实力咧可以咧为港争光啦吓。唉、哎，自从咧冇咗啊年初一。 三唔抄牌呢支歌仔唱之后咧，各位司机大佬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有时真系赚都未赚到三百二，一个唔该抄咗牌就真系冇咗三百二，真系唔抵啊！所以咧，宁愿啊派入停车场俾二十几蚊一个钟啊，都好过咧俾三百二嘛，系咪？啊，仲有就系咧抄牌咧。抄牌涉绿队啊，已经喺咧2019年咧第二季咧全面采用啦。警察咧系唔会再俾机会你求情嘅，求情啊！上，等等先，等等先。No 啦 ，sorry 啊，冇啊。啊，佢哋会先影低你啊违例泊车嘅证据，之后咧就会咧寄翻一张告票俾你啊，或者告俾寄俾车主啦、司机啦咁样。啊，单喺咧旧年啊2020年啊，已经咧有咧过万张。透过呢个流动涉绿队咧发出嘅定额罚款告票，比起2019年咧系升近一倍嘅。啊，净系将军澳区啊，截至二月为止已经咧抄咗8000张，系啊8000张啊牛肉干嘅啦。其中咧40张咧系涉绿队抄嘅。仲拖走咗6架车啊！其实咧，一年咧12个月咧，警察咧都系唔会停止咧咁啊，做呢啲叫做打击呢个违法泊车行为嘅咁啊，所以活动啊，咁所以咧，各位司机大佬真系要记住，除咗传统嘅抄牌之外咧，而家拖咗涉绿车巡逻啊，有证有据冇得走啦。收到罚单之后，唔好问点解啊？哦，系啊，影低晒你咯，因为嗱。香港路面情况呢，边度拍得边度唔拍得呢，相信好多呢司机大佬都知道㗎啦。无奈嘅就係嗰、那个失平衡嘅问题严重啦。车位少车又多喎，咁点算呢？咁今日呢想分享 Danny UK Living 嘅 channel 啊。咁呢佢呢就喺英国呢揸车呢如何避免抄牌食牛肉干。咁片主 Danny 呢揸住自己嘅车，咁好似实景咧咁样影住啦，同埋咧图解啦，再加埋咧喺马路上嘅CCTV 影到嘅片咧，俾大家睇到哦，喂，咁样咧原来是犯规嘅咁。最好嘅就系咧，佢咧仲会提醒嘅系大家咧喺马路上面咧边度安装有呢个镜头影住你架车嘅。虽然片咧系冇字幕嘅，但系 Danny 咧佢讲得好清楚，一啲都唔快咁啊，同埋咧就清晰易明嘅。除了香港的交通法例之外，都可以认识一下其他国家的交通条例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会俾三个红色私家车同埋三个手指公俾阿 Danny 呢个 channel 啊。祝各位新嘅一年路路畅通，少啲抄牌啊！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嘅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Are you OK Lion？ 系啊，早晨啊 ，OK Lion，OK Lion 啊， 系啊 ，OK 啊 ，OK 咁啦， 系咪啊？ 系啊，早晨啊，肥妹仔同埋寿恩茄，我收过你啊，寿恩茄， 系啊， 我都见到、啊， 肥妹仔越嚟越肥啊， 系你哋越嚟越瘦。我肥 啊！你加入咗我嘅行列啦，已经可以。 要啊，要肥啲啊！ 系啊，今日咧，我呢个中文堂咧，其实就咧同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哋有一个咧 uncle 咧，咁咧佢就咧要走、哦。咁咧佢临走嘅时候咧、就 uncle 要走系边 咩咩啫？你讲咩走系咩意思啊？ 上个礼拜我哋有个 uncle 咧，佢话咧， 佢话 佢要 退休啊，退休啦。 系啊， 都系走。 咁佢要走啊嘛，咁咧佢就咧写低咗几句说话，咁咧原来大家就发觉咧，哇，好深噶喎、 啊， 里边。 我都有见到啊，你都有见到啊？ 梗系有啦，咁一定。 好深啊！ 系啊， 佢个名咋？ 咁大件事啊，我仲识五载半嘅、 啊。我都识， 我 都识，同埋咩咩要咩无情啊？ 系啊，无情 啊！ 咁咧嗱，佢嗰段说话咧，有好多人都解释咗啦。譬如话咧，相濡相忘咧，就系话啊，庄子里边咧就相濡与沫嗰个意思啦。咁咧、啊、中间嗰个咧，也无风雨也无情咧，啲人都讲咗啦，就系、是、苏东坡里边嗰个定风波啦。咁、 啊、 但系咧，我特别觉得咧，第一句咧，佢嗰个咧，离区在门咧，系令人哋觉得咧，哇！是咩意思呢？ 因为争自己啊！ 系啦系啦，开头咧大家就话啦，系咪即系话佢系一只马，一个区只 马 啦？系啦，但系又唔系噶。咁咧，原来咧，我今日咧就想咧抄翻呢个字咧，原来话俾大家听咧，佢实际系点解咧？ 系咩啊？ 原来咁样嘅，佢话呢个离咧，即系咧系离区啦。佢本来嘅意思咧，即系话咧系黑色嘅一只马嚟嘅，颜色好沉实嘅一只马嚟嘅。但系咧，佢话后来原来啲人咧，佢系用嚟做咧一首离别嘅歌嚟嘅。 哦， 系啊，佢话原本咧就叫做离歌啦，即系离别啦，要、 啊 有人走就要唱呢只歌啦。咁、但系佢原本个名咧就叫做咧离区歌。所以咧，真系有呢只马嗰个名嗰个区喺里边嘅，咁咧仲有个古仔系咁样讲嘅噃。佢话咧以前咧有一个咧汉代咧有一个人咧，佢咧个名就叫做黄色，佢咧就好 黄色啊， 系啊， 佢咁得意， 系啊，唔系嗰个色，系呢一个咧，即系 真色个色， 样唔系啊色，呢个咧 特色个色， 特色个色，系啦系啦。咁咧佢就话佢好叻咧，就系呢个诗经嘅。咁咧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咧有一个咧姓江嘅一个咧门第嗰度咧，就去作客。咁嗰个人咧就好妒忌呢个黄色咧，佢咧就明明系欢迎佢个酒宴咧，嗰个人咧就话啦，唱呢个离歌啦咁样。好唔俾面啊！ 系啊， 人哋系 啊， 人哋啱啱到咧，佢就唱一首咧，好似 farewell 嘅歌，系啦、 啊， 咁咧，然后黄色就话啦：，喂，唔系、啊，我听人讲咧，话客人咧走嘅时候先唱呢只歌嘅噃，但系今日咧天色尚早，点解你要唱呢首嘅？跟住嗰人就话啦：，经书几时有讲我呢句说话啊？唱呢个离歌啊？ 系啊。 跟住咧，嗰个黄色就话啦：，曲礼啊嘛。咁然后咧，嗰个人咧好嬲咧，佢就话啦：，哼。咩九曲啊，即系咧侮辱佢呢本书啦， 咁、哎、都有嘅。 咁后来呢个黄色咧感觉受到耻辱咧，佢就扮醉，咁、咧然后咧走咗之后咧，佢就同佢啲门生讲：我都唔想嚟，系你哋劝我嚟嘅咋。而家我俾人侮辱，我决定告病回乡啦。 哎呦！ 所以后来啲人咧就用呢一个咧离区呢个典故咧话俾人听咧、遭到冷遇啦，被逼离去。 哎呀！ 原来 系咁 嘅意思噶。 我都系依书直说嘅啫，原来中文啲典故咧真系博大精深啊！ 习近平通话时亦都提及咗新冠疫情问题，拜登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承担责任，帮助保护世界，包括中国。沙利文又再次指责中国政府透明度不足，并表示情报单位能够发挥更直接的作用。美国的情报单位应该全面提升工具、资源和做法，以专注于检测、预防和应对疫情大流行。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另外，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今日是天晴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38点，升90点，成交金额1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9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57.4，升3.65；小米集团30.35，跌3毫；腾讯控股732蚊，系跌咗9蚊；美团410.4，跌13.2。阿里巴巴254蚊跌3蚊，港交所576.5跌9.5，快手395.6升7.6，中国海洋石油系9.91冇升跌，港交所系576蚊升咗9蚊，盈富基金30.9升1毫，中芯国际28.1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71，瑞士法郎8.641，欧元系6.109，加元6.15，新西兰元5.674，欧元系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8。日经平均指数报30250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31美元，卖出178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系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柯达大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Chubby 啊。 元宵佳节我们会送上麦芽糖给我们所爱的家人。 麦芽糖甜甜蜜蜜又咁烟韧，好像我们和家人一样都是咁 sweet 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痴到神。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有水漏出嚟，有啲怪声，仲有阵异味，唔通呢度有 坏咗嘅抽湿机啊？ 哦，原来系坏咗嘅抽湿机。 耐冇用嘅抽湿机，记得要检查好先好用啊！ 想有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力安全知识站。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之后，风吹快回啦，讲下天气先。 而家咧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啦。直播室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喺电话里面咧有程振鹏。 系啊，你 OK 吗？我哋头先仲担心紧你会唔会 系咪？ 系啊，我想话咧，你有个心理准备，突然之间如果你见我唔到咧， 系 即系因为我哋透过视像，我哋自己三个人可以互见啦。如果你突然间见我唔到咧，我有机会系去咗呢个茅厕， 去咗茅厕啫。 由于呢个茅厕咧，近排你 距离你比较远、 啊，系比较远，所以你早啲去啊， 系啊， 即系好似啲人时间啊， 好似生仔过程中咧，你谂住准备痛咧，之前好吸引嗰啲笑气啊， 系啊， 你做咩？你流咗羊水啊？ 同埋我净系可以话咧，英雄所见略同咯。我头先咧即刻 send 咗我头先介绍嘅好嘢俾阿鹏爷咧，跟住我见到我哋啲听众咧，佢亦都喺面书度贴嘅时候咧、 嗯， 啊，无独有偶。异曲同工， 都知道 啦。推介呢只系咪啊？ 都系类似啦。 我都有 好嘢，梗系多人知嘅啦。 我哋都有个朋友都好紧张，你咧即刻咧就俾一大扎资讯阿鹏仔咧，咁我 哋 转 发咗俾大家。 都系嗰个喎。 系啊，嗱，总之 唔系软。 系啦，咩都有啲。嗱，总之你随时你吓倾到一半，你要 冇问题。 医肚痛嘅，我哋即刻帮你顶埋佢啊！ 掉低咗个电话筒嗰啲劈啦， 唔系反正我哋隔住个 mon 闻唔到嘅，唔使惊。 同埋咧， 你去啦。 其实有一次咧，曾志豪都试过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试过。 佢都强忍啊。 系啊， 强忍欢笑啫。 OK， 好啦，喂，交俾你吓。 好啦，喂，讲下啲开心、有爱心又可爱又温馨嘅嘢先。 好啊好啊。 就系咧，你有冇尝试过咧养宠物咧？ 有 啊，曾志豪又有啦。 有啊。 我都算有嘅，但系我养嗰啲咧比较静态嘅。 唔系啊，乐乐同永永好唔静态噶咯。 咁你都要有你两个 静态啊嘛。 系啦，唔系阿华变态。 喂，你唔可以咁话阿华噶。 唔系阿华，佢咁接受你，佢仲唔系变态啊？系咪？ 讲少啫。 系咯。 咁你有冇谂过咧？系以前譬如读书嘅时候喺学校嘅校园里边，会大家一齐养一个宠物啊，又或者喺你嘅而家工作喺你公司里边咧，会大家有一只嘅宠物啊， 即系共同养嘅系嘛？ 系啦系啦，有冇想象过啊？ 其实都想尝试下谂下呢个方向嘅。学校就以前学校一定冇嘅，不过而家咧嗰啲中学咧，佢哋多咗一啲叫做嗰啲叫咩户外活动啊，嗰啲算系咩咧？ 其他。 即 係 佢 個 其他課有呢啲咁 咩？佢哋有個魚池咯，即係係啦。咁譬如有嘅種花種菜啊， 嗰啲咁樣 咯，係嗰啲咯。 即係呢啲養龜啊，養龜都算係嘅。即係但係就如果你話係貓貓狗狗，即係我哋平常嘅嗰啲嘅寵物咧，就比較少啲哦。 寫字又更加啦，我哋 但 係 我哋其實有陣時成日睇人哋嗰啲細片咧，好興噶嘛，嗬！ 我 帶埋只狗一齊翻工啊，帶埋只貓啊，或者自己嘅寵物啊，甚至乎翻到去個 office 嗰度，本身咧都有啲貓貓狗狗咁樣咧，又好興嘅嗰種氣氛咧，成個。那個感覺咧都好唔同 噶，呢啲係真係好唔同文化噶，所以咧即係嗰啲外國咧，佢淨係當你狗咧係一家人嚟噶嘛，所以咧都冇人會驚，冇人會怕啦。咁同香港又真係爭好遠咯。 啊，咁啊，因為有啲人會驚係嘛？哦，喂，但係咧，我想講話咧，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喺大學階段咧，我哋個宿舍咧係有一齊養一隻狗噶。 嚇得嘅咩？ 其實係唔得噶。但係咧，嗰只狗咧，佢慢慢咧，因為其實嗰只狗咧，我住嗰個宿舍咧，佢係好近嗰啲村嘅鄉村嘅，咁啊嗰只黃狗嚟嘅，即係啲普通嗰啲中國嘅黃狗啦，咁佢咧就。 就由細咧已經喺度咧流連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咧，就俾啲由啲學長開始照顧開始啦，咁樣咁佢咧就成為咗嗰座宿舍咧，我哋一齊共同飼養嘅一隻寵物咁樣咯，好似成為咗咧嗰個地方嘅一個嘅吉祥物咁啦。係係。咁啊，嗰個感覺咧就有啲似咧，即係好似大家喺同一個校園裏面咧有養一隻寵物咁樣，那個感覺又真係幾開心嘅，即係變咗佢咧就成為咗、那個、 一份子啊， 係 咪？ 一份子之餘啦，又好似一個地標啦，又好似一個吉祥物啦。咁大家嘅話題咧，又會圍繞佢啊！當大家咧翻到去校園嘅時候咧，亦都會咧，即係好有興致啦，同埋有心咧，去睇 下 佢 啊， 係啊，揾下佢啊，望下佢。嗱，你話如果將呢樣嘢咧放喺我哋嘅 office 嗰度啊，或者係一啲公司文化入邊咧，去建立呢樣嘢咧，應該係咪都應該會有一個叫做正面嘅作用咧？ 係 嗱，起碼咧而家我唔係話外國喎，原來話咧喺內地啊，喺大陸嗰度咧都已經開始咧就興起呢一種咁樣嘅喺公司裏邊咧養寵物嘅文化，佢哋有一個名稱噶， 係點樣 叫做咧團寵。寵文化， 團寵啊， 係啦，團咧就係即係團體個團啦，寵咧就寵物個寵啦，團寵文化，咁就話喺職場上面咧，就話興起咧，大家咧喺公司裏邊咧就係養一啲寵物。咁啊，可能系猫啊，可能系狗啊咁样。 你先，你讲紧系佢公司系全体人员一齐养一只啊， 一齐养啊，系、 哦、 啊， 就唔系大家可以带翻去， 亦都可以咧，系其实几种嘅模式都可以，即系话咧可以系本身个员工带嗰个佢嘅宠物翻嚟，又得。又或者咧，可能係老闆自己咧就養開個寵物咧，就擺咗喺 office 嗰度，就嚟到去養。咁然之後，大家咧，總之咧，翻到 office 咧，就會有見到嗰隻寵物㗎咁樣嘅。 哦。 咁就愛嚟咧，主要就治療大家咧日常工作嗰啲壓力啊，舒緩壓力啊，又等大家咧有一個咧好似緩解一下大家啲情緒啊，拉近大家啲距離啊，甚至乎咧嗱呢、這個真係唔知真定假。 係。 相信咧話可以促成咧。公司生意上面嘅合作喎、 哦，哦， 嗱佢好正面啊，佢講得， 唔係因為好正路咧，譬如我哋以前你養個窩你都知咧，你話你帶只狗落去散步咧、嗯，你可以得到搭散嘅機會啦，同你嗰啲鄰居啊路人傾嘅機會咧，絕對係咧即係倍數上升 的。你講緊一齊去 walk 嗰啲人先係啫喎，如果嗰啲 唔係㗎，路人行過咧 都會聊你 㗎，都會聊㗎，係 啊， 但 係、就 是、你都知道十個裡面總有兩個係好驚。好怕， 唔系噶，佢怕咧。其实你都系等于多咗机会讲嘢噶。譬如佢好怕咧，可能佢带住靓仔咯， 不 如好 惊 啊，系啦， 惊唔 使惊，都系个话题嚟噶。如果你 惊啲， 系啊，如果你讲呢一只团宠咧，其实之前香港有噶，康康 U 咧，佢不过嗰只窝窝走咗啦。咁嗰阵时就话咧，佢哋有一只咧就系喺图书馆里边嘅住校嘅一只嘅治疗犬。 嗰个治疗犬啊，其实而家中大都好似话有啊。 记得之前就康于有咯，中大我就冇特别 check 到，咁啊佢原来2017年嘅时候咧， 帮助啲学生们咧舒减压力啊， 佢就话第一次引入咧呢一个住校嘅治疗犬咧，都系一模一样啊，即系帮你治疗舒缓情绪啊，咁样嗰只狗狗就叫 Jasper 咁样，咁系牧羊犬嚟嘅，古代牧羊犬，咁啊佢就系今年咧应该就系去又走啊旧啊今年啊今年一月嘅时候走咗，咁、但系咧即系佢、那个 效果系咪好啊？ 啲学生都话系啊，好得意啊，即系大家去中意佢。唔系因为其实你话效果好唔好咧，你都知咧冇得计数嘅，即系你好难咧量度就话啊，佢咧住校期间咧就医好咗咧50个学生，令到佢哋 GPA 咧就升咗两分， 系啦，增加咗几多百分比， 系啦，好难咁量度嘅。不过你只能够话咧，即系譬如话啲人好不舍啦，又或者之前好多人中意探佢打卡咧，我谂系潜移默化嚟噶。即係有時你好難去即係攞數字去計佢嘅真 係。啊，不過咧，即係難得咧，就係你知喺內地咧，又真係唔係。嗰、那個養寵物嘅文化咧，有陣時候我哋都唔相信佢係即係普通 有嘅，因為你諗下佢之前有狗肉節啦，但亦都好多人救狗嘅， 係啊， 所以其實我哋都知咧，佢哋、有批人咧，其實都係好有心㗎，係 啊， 係啊， 同埋咧，即係佢哋都有， 所以就依家就話係浙江嘅杭州市咯。 就好多啲公司興起呢種嘅文化，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再擴散開去其他嘅省市啊咁樣啦。 咁我想問下我哋香港啲藥房啊，其實成日成日都有噶啦，佢有隻有隻住藥房貓，又或者海味鋪都有隻窩喺度噶， 仲有地盤啊，一定會有隻狗。 地盤嗰啲唔計， 地盤點唔計？ 因為個地盤完咗，只狗就俾人流離失所噶嘛，好慘 啊！ 啲佢都唔係我嚟治癒嘅，佢我嚟嚇鬼你噶嘛。 佢起碼看幫手看門， 佢就看門口啫嘛。佢唔同呢個唔同。 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起碼咧，由呢個杭州開始咧，就希望嗰啲人咧嚇，為依張。宠你啲狗仔系一只宠物，就唔系一个食个你个肚里边嗰啲咯。我都希望呢啲文化可以扩散开去咧，就话俾你听，喂，系啊，其实宠物嚟噶，你唔好吔咗佢啊。 佢系我哋好朋友，系猫系狗都好。 教育下系啱。 咪仲有个好处嘅，我谂咧，你信唔信咧？如果你养咗只狗喺公司咧，即系大家都有份啊嘛。可能咧，你旷工嘅次数会少咗。 系， 即系你平时可能咧，你会射波啊，即系突然间就熄 lift 啊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如果咧，嗱你真系你有心你想养咧，你当咗你有份，可能你话啊，不如翻去望下佢都好啊。 系咪咁神心啊？ 哎呀，唔系，如果你嗰 team 人咧系你哋负责，你哋就一齐去养咧，咁其实你养落可能你有感情咧，我觉得都会。 啊，你哋大家真系太正面啦，即系喺办公室写字里面射波嘅人就多的是，系咪？ 冇养狗啊嘛。 咁嘅问题系，多咗只狗会唔会 就猴仔啊？ 有责任心， 唔怪之得啦，唔怪之得咧，系得我同你养过狗啦。 系啊，唔系因为佢已经养紧嗰啲， 佢养紧 责任重定啊嘛。佢养恐龙啊，佢真系大件事啊。 佢嗰啲更劲可能啊。 随时一个拥抱，心花满开，靠在门前为我期待，卖弄着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对你再宠爱。从来不自使我攀山涉海，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久，后我未可开发结果。愁眉苦脸等你抱在怀内，却试过因你摇头摆尾，使我高声喝彩。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无奈你有多么痛，后我未可开花结果。 有 Sammy 郑秀文嘅宠物啊，其实今日咧都系一个大日子嚟嘅，除咗系即系我哋可以见到程振鹏即系翻工之外咧，今日系全港学生即系终于可以翻学复课嘅日子。 我都系突然之间今朝早咧七点零钟咧落到街嘅时候咧， 好 多人就见到有啲奇景啦。第一就系咧久违了的保姆车我眼前经过， 冇错啦，佢哋都好耐冇出过洞啦，已经。我今朝亦都好似天文现象奇观诞生一样咯。我今日唔使九点半，我已经翻到嚟公司喺停车场度瞓觉啦，已经。 实在太好。 因为点解呢？因为我一朝早就要起身咧，送两个小朋友咧就翻学。 佢咪好兴奋啊？ 好兴奋哦！ 系咪今次系第一次阿细佬都翻埋学啊？ 唔系，其实佢之前有翻过噶啦，不过翻咗三日就即刻停课啫嘛。 即系佢两个一齐翻。 系啊，佢哋试过噶啦，已经。咁但系咧，系啦，咁一个就送佢落楼下搭校车啦，咁一个咧就我哋就直情开车到佢学校门口度。咁然后就等佢即系再接放学咯。 咁阿哥有冇炸型啊？佢话点解 冇啊？佢不知几想 坐 校车。 点解阿爸爸你车细佬翻？ 佢最中意坐校车，因为同啲朋友倾偈啊嘛。 系啊，我都中意啊。 系啊， 咁 对 住你好咩？ 系啊， 同、 啊、 你几个大人玩有咩好玩啫？ 系啊，但系咧我就已经经历。 有冇喊啊？有冇扭计 啊？有啊，细嗰个咧，始终佢翻完三日之后就停课咧，佢等于冇翻过，又要重新适应一次咧，真系好笑噶。即系我谂好多家长咧，可能仲有啲嘅记忆咧，佢咩叫强作镇定咧？上车出发，佢咧仲喺度同你咧喺度顾左右而言他咧，喺度 讲第啲嘢啊！ 系啊，佢仲喺度讲啲无谓嘢啊，咁样系啊，佢僆仔都 咁噶，细佬哥 系啦。但系点知咧，一去到学校门口咧，佢好认得噶，估唔到喎，佢翻咗三次啫嘛。我再停喺门口咧，离远咗，佢已经话唔要停呢度，唔要停呢度。我就话冇嘢啊，冇嘢啊，落车啊。佢话唔要停呢度，唔要停呢度。佢已经知道唔对路。啊！我话衰仔，你又 停咗喺嗰度就走， 系啊，即系佢已经知道系要翻学。 即系话佢嗰个叫童年阴影，第一次翻学嗰个。 唔系记忆力好强啊，记忆力好强啊。咁啊嗱，细嗰个系咁啦，大嗰个咧我就经历咗系咩咧？就系咧好似人哋放暑假完结之前咧，做功课咯。 哦， 琴日我老婆直情癫咗咁样咧，佢话你原来有咁多功课都未做。 点解嘅？ 笑死我真系。 佢爸爸啫嘛， 系 啊， 冇 错。 点解会有咁会有功课做嘅？ 有啊，咁你正常，你譬如你平时上 Zoom 啊， 佢都会交低啲功课，同埋你农历新年啊嘛，个假期都要有功课做噶嘛。 唔可以 Zoom 上 Zoom 交嘅咩？ 唔系，咁你都要 实体课啦嘛。 系啊，但系你 Zoom 交都要，你都要写张纸嘅。 系啊， 系啊， 所以阴功 咯，好笑啊！所以我琴晚咧咪督住佢咯，我坐阵喺隔篱，系啦，喺度教佢数学啊，写完数学就写中文啊，咁样啦。 系啊，多唔多啊？ OK 啦，系啦， 但系问题， 我都系坐咗一阵啫。 问题系佢哋嗰个速度啊嘛，同你去教导咧嘅个两样嘢嚟噶嘛。 系啊， 即系可能一条两分钟做完嘅题目，佢喺度拗下半粒钟。 系啊，但系总之就算好啦，因为今朝佢哋起身嘅时候咧，大嗰个咧都毕竟有啲经验啊。 唔系因为大个啦嘛， 系啦， 六岁啦。 哇，细嗰个咧，佢由于太耐冇翻学咧，佢由零开始咧，净系 劝， 净系劝佢。劝佢刷牙都已经劝咗十分钟，因为佢好似 feel 到咧今日咧嘅起身系有啲与别不同咧。跟住你 解咁早啊？ 系啊，同埋好少，因为我哋第一次着嗰间学校嘅冬季校服啊嘛，因为上一次着夏季啊嘛。你知唔知着嗰件冬季校服咧？我老婆直情同我讲话，你可唔可以上网揾下咧？ 点着？ 呢套校服点着噶？ 嗰 条餐巾咧，笑喺里边定笑喺出边嘅？佢有条好得意嘅餐巾咧，真系好搞笑嘅。跟住我又同佢望咗一轮咧，我话呢条餐巾应该系。 使乜咁紧张啊？翻到学校见到点样着，咪帮佢再搭 啦。唔得噶，谨慎噶嘛。 系啊， 我哋老豆啊，舐啡啲啫，咁我咪帮佢搵咯。 但我想问咧，系咪仲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系咪去到咧即系马路边，跟住就有阿姐姐推车上？ 系你个推嗰个木头车。 我唔使，佢今次可以自己嘅。不过咧，原来我谂好多家长都系噶，有啲小朋友咧，佢要分所谓 A B team 咁样咧，翻得两三日咧，佢就要停啦。 系啊， 所以就有得翻，大家要好好珍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下午联同多名司局长在设于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行政长官之后将会见传媒。农历新年假期过后，大部分学校今日起恢复面授课，学生人数上限不可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一。秀茂坪一间幼稚园全校各级恢复面授课，幼童进入校门前要量度体温同埋消毒双手，家长要替子女填写健康申报表。课室的台面放置隔板，学童亦尽量避免分享玩具。有家长说仔女太久没上学，心情紧张，不担心复课的风险。校长吴少明说，停课期间学童缺乏同同学互动，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满足。校方在全校各级恢复面授课程之前，需要向教育局申请，教职员亦要每两星期做一次病毒检测。他说所有教职员都期待复课，并积极寻找住所和学校附近的社区检测设施。校方为教职员制定时间表，分批交回检测证明。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早举行专题研讨会，据了解，身兼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上任副部长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讲话，是他去年二月上任以来首次。研讨会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半举行，透过北京、香港和澳门三地视像连线方式进行。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的国怡宾馆，早上八点开始有参加者陆续抵达。据了解，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亦会出席。在本港，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早上到湾仔华润大厦参与研讨会。缅甸反对军事政变的示威持续，至今示威造成三人死亡，有组织在号召今日发动大罢工。军方批评大规模示威是煽动无政府状态，将年轻人推向抗争，警告将导致人命损失。缅甸外交部强调，一直以合法和按国际做法应对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美国将继续对暴力镇压示威者的当局采取坚决行动。布林肯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站在缅甸人民的一边，支持他们要求恢复民选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缅甸当局使用致命武力，做法不能接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56点，升110点，成交金额1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3点，跌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57.45元，升3.7；小米集团29.95元，跌7毫；腾讯控股732元，跌9元；美团411.4元，跌12.2；阿里巴巴253.8元，跌3.2；港交所576.5元，升9.5；快手系399.2元，升11.2；中海油9.99元，升8仙；盈富基金30.9元，升1毫；紫金矿业15.86元，升1.8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6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61，人民币6.466。 英镑对美元 1.402， 欧元对美元 1.212，澳元兑美元 0.78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31， 日经平均指数报30,121点，升103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76美元，卖出1,78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的交通意外大约五分钟之前就已经是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着海丰园这一段仲是挤塞，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在九龙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说 ，Baby John 蔡汉益的音乐选择。 我冇派衫嘅主题曲啊！欢迎嚟到呢座城市。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习惯咗啊，习惯咗喺屋企睇电视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就有部电视 系啊！我以为我自己惯啊嘛，即系 OK 啦，咁咪喺电视睇咯，电视有得睇噶。啊，唔得啊！原来即系当知道戏院开翻，原来好想翻入戏院睇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喂，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声之锦囊。 咩锦囊？咪即系嗰啲夫妻相处之道咯。尤其系啊，要负好大责任嘅老公啊！唔知各位夫妇，当你哋结婚嘅时候，你哋嘅父母有冇咧摆低俾你一个半个嘅必杀技，可以氹翻对方啊？做老公嘅你有冇成日咧都俾老婆话咧，你都唔识做人老公嘅？做老婆嘅又有冇成日俾老公话你唔好咁小气啦，少少嘢嬲咩啫？我哋不如就睇下嗰三姊妹有啲咩去分享下咧。 Hello，Hello，What's up, Lin？Hello，Darren， 哇，你瘦晒喎 ，Darren。 你真系透过呢一个嘅荧光幕，都好似隔住个 mon 都见到咁啊，系咪啊？ 咁隔住个 mon 梗系见到啦，衰佬。 咁啊，系咯，我哋视像噶嘛。 点啊你？ 我种骨惨惨，唉，唔好讲我，唉，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翻你两个真人啊！ 系啊，快噶啦，快噶啦！诶，系见唔到你嘅啫，系我成日同阿 Francois 见嘅。 哎呀，不过 Darren 啊，你知啦，你而家整紧容噃，你整紧骷髅骨头嗰个容啊嘛，你而家整到。即系唔见好过见啦、啊，一阵吓亲我哋两个啊，仲有我个心肝仔点算呢 Francois， 你啊唔该你啦，唔好五十步笑一百步啊你。 Roslyn， 系你啊先够胆咁样话 Francois 嘅。 做咩啊而家 ？Roslyn 啊，都系学我嗰套啊，先可以啊。KO 佢老公嘅啫， 叻啦叻啦！你咁讲阿 Darren 咧，唔知佢讲咩噶？ 虽然唔知啊，但系可以分享一下嘅。我都有一套啊 KO 任何人嘅绝招喺网上学翻嚟噶 吓。男女啱用唔啱用嘅 Darren， 咩网上面学啲嘢翻嚟？ 你睇佢个款，肯定俾人虾嗰阵啊！佢咪净系识得认错咯？你话系唔系？ 啊 ，Francois， 你好叻啊！你点知噶？ 唉，最唔中意就系呢啲挺嘅男人啦，冇腰骨，冇啲挑战性嘅，都未掂你就已经认错，真系。 喂，咩认错？咩冇挑战性？即系讲咩啫？吓、啊， 即系 讲嚟听下咩啊？ 家重屋闭啫，有时又唔识诶氹老婆，咁咪咩都话自己。啱啊！自己唔着，自己错，咁啊，应该系最易过骨噶啦。 唉 ，Rosalind 啊，你话啦，系唔系都话自己错？你连同佢嗌交嘅机会都冇啊！有乜嘢挑战性啊？ 哎呀，范叔啊，你又系嘅，你真系中意同人闹交啫。咁闹交成日都闹交，好咩吓？家重屋闭、啊。不过，系呀 ，Darren， 我唔系帮你啊吓、啊。滥用呢个认错啊，又好似真系赖皮啲啊 吓。唔系噶，只要你谂得通，你屋企就唔会成日嘈交啊，嘈闭啊咁样。咁就好似啊。你啲细路啊，激亲你嘅时候啊，你会点啊？吓，嗯， 我啊，系 我啊，仲有啊， 你话我啊，你话紧我啊。 如果你老公哦，系 唔系啊？第二点啊， 我俾你吓一吓添，真系。 诶， 佢啊，佢梗系会同啲仔女死过啦，大吵大闹添啊，俾佢老爷奶奶知啊，佢呢个做新抱啊，几咁激心啊！唔系等佢老公锡翻佢咯。 啊，范生，哎，我哋学你啫嘛，你而家嚟笑我，咁唔系点啊？啊， 咁都唔可以次次用噶嘛，系嘛？嗱，有时你要深呼吸，唞大气，替自己亲生嘅，亲生嘅，似自己，咁你啊就唔会咁嬲噶啦。系嘛，几好啊！呢、這个方法。 唉，仲有啊！如果你老公有一晚冇打电话嚟话你知咧，佢夜翻咧，或者佢唔翻嚟食饭咧，咁你会点啊？ 我梗系 call 爆佢啦，仲使讲嘅咩吓？啊，如果佢电话唔听嘅话，我会冲埋上去公司揾佢添咯。 诶 ，Rosalind， 吓，咁你咪输咗 嗰个男人嘅心咯， 学 Darren 嗰套咯，你要话个老公系自己拣嘅，冇得嬲，冇得嬲。 OK OK， 咁我翻去就同我老公讲咧，如果我发佢脾气嗰阵，佢咧就要深呼吸，记住咧个老婆系佢拣嘅，佢抵死嘅个老婆咧嘅气啊要自己受，咁啱唔啱啊？啊都几好啊，咁样 好快啊！ 仲有啊，你兄弟姊妹啊，个个都想候住你份身家，为咗唔好相嗌唔好口啊，咁你又要点做啊？ 可以点啫？咁兄弟姊妹冇得拣噶嘛，又系最亲嗰、那个啊，只系咧可以教佢哋正确搵钱方法，而唔系贪图我副身家咯。 教到咧，我都真系唔知啊吓。但系你话兄弟姊妹冇得拣呢一个谂法咧，就啱噶啦吓。阿 Rosalina 唯有接受。啊，呢、这、一个咧就系、是、你人生嘅一部分咁样。 吓、啊，即系又系自己，哎呀， 系啦，只啃咗佢咯。 哎呀，讲到呢树咧，真系支持唔住呢啲所谓嘅包容咧、忍耐咧，同埋无奈接受咧、你自己拣嘅事实啊。 系咯，咁明知佢唔啱，咪唔出声咩？咁点得啫？梗要闹醒佢噶嘛？咩都系自己错，咩都自己啱，唔啱咩？ 认真 啊！咩啊？ 我啊真系咧，记住呢一啲方法。先可以同翻你哋做朋友嘅啫。 咩方法啊？我有几难顶啊！如果唔系因为疫情啊，唔记得咁多啊，我同 Rosalina 次次都唔使俾啊，你俾钱请食饭，我请晒你饮饮食食啊，仲唔够啊？而家 啊，系啊，仲有啲咩优惠着数嘢啊？每次都同你分享啊，我哋好讨厌你咩吓？ 嗱，呢一个时候，咁我咪要出呢个绝招咯。嗱，我会记住啦喎。啊，呢两个朋友咧系我拣嘅。是我揀的，哎，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嬲，咁，咁就搞掂，又过骨噶啦，冇事噶啦。 真系俾你激死，唉，你唔好再睇呢啲文章啦，真系教坏你嘅，真系。 哇，啊，咁啊咁样，话分两头喎，凡花，啊，如果 Darren 咧唔系咧用嗰套咧自己错嘅方法咧，我哋三个系唔会倾得咁开心嘅，哎，有得佢迁就下我哋嘅。 如果我系你女友啊，拍拖我唔够一个月，我飞咗你啊。 唔想嘈交，认错都唔啱啊，真系好难服侍咯。 啊，又唔系，又唔使咁灰心嘅。你嗰套咧用得其所都 OK， 不过咧唔啱用嘅，唔啱就唔啱用喺我同阿 Francois 身上啦。 Darren 啊，教多你一样嘢啦，见到你有唔啱咧，都唔话你咧，呢啲唔系爱你，系害你啊。 吓，唉，拍拖。都果然是一件好深奥的学问来的。 终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自忘记。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是前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 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旅途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你呢个题目简直系冲住我呢、這个 sorry 而嚟嘅 ，sorry sir 咪就系你咯， 咪、哦、咯，我好中意讲 sorry 嘅噃。 嗱，我想问，但系你背后个 sorry 背后有包埋话，唉，系我拣嘅，系我拣嘅，系我拣嘅咁咧？ 冇。 嗱，佢纯粹咧，即系咧，将嗰件事情咧，就系将佢减到最低，唔好再火上加油，系咪？ 系。 嗱，因为咧，我即系 大事化小。小事当冇， 睇个相嗰、那个网上文章咧，佢就系咁讲嘅。佢话咧，其实咧同对方讲一声 sorry， 系我唔啱，系我唔着， 系我唔着。 咁佢话咧，佢系完全冇成本噶嘛。咁其实就何苦要将嗰件譬如可能屋企嘅一啲闹交嘅事情，将佢发大咧？你其实少一句，跟住咧你收就话，哎系啊系啊，我唔啱，跟住仲要心谂啊，点样安慰自己系自己唔啱咧？就系话。个老婆我拣噶嘛，系咁你立鬼去做咩啫？系咪想离婚啦？咁样 唯有自己本声听咗佢啦。 你又认同喎，系啦。咁跟住咧，即系佢另一个咧就话啲仔女系脾气好激心嘅时候咧，佢就话，唉，即系又要深呼吸就嚟。咁啲仔女系你生噶嘛？咁似自己咁咪自己望下自己咯。咁又自己错自己错咁样咯。佢系咁样， 你系咪咁样啊？桂花田， 我冇喎、 啊，佢肯定唔得啦。 知唔知你咧？ 唔系，我只会推落去话似阿华啦。 你谂下，佢会 唔系净系我一个噶嘛？ 唔系咯， 似阿华，但阿华系你拣 嘅 喎。 系啦，跟住系啦，呢个循环咧就会跟住又深呼吸，系阿华。 唔系，唔啱。咁如果你根据呢个逻辑嘅话咧，咁你点会投诉一间餐厅咧？间餐厅你拣噶嘛？你点会同个侍应讲喂碟牛河咁难食嘅？你又唔会投诉佢噶咯？ 其实咧， 唔系佢拣嘅， 咪咯，你冇咪，但个餐厅系你拣嘅噃， 系 嗰碟牛河都系你嗌嘅噃， 个餐厅里面咁多个餸系你嗌， 咪咯，唔可能噶，真系。 佢就话起码将件事情 ，OK， 深呼吸，你唞大气，佢话咧，将嗰件事情明明你系想嬲嘅，想发脾气嘅，即系想闹，譬如当头先阿豪仔讲紧话餐厅。咁你咪下次唔去搞，唔系都要食咯。 咁但你咪纵容咗佢炒碟硬嘅牛河俾你咯。 所以咧，罗生呢头咪范花就话啦：，喂，咁咧佢有错唔讲咩？系唔得嘅噃。咁 同埋我头先第一句已经唔赞成啊。边个话讲句道歉系冇成本嘅？正所谓男儿膝下都有黄金啊！ 系啊， 你明唔明啊？ 喂，唔系叫你跪住嚟讲。 你望下，我哋喺电视荧光幕上面，有边个人够咁坦荡荡同你讲句 sorry 嘅？你 系 等佢几年，佢都唔讲一次噶，你明唔明啊？真系， 其实真系噶，你叫一个人啊，肯认认真真咁讲对唔住啊！ 唔好搞个啰，仲要系。 系啊，唔好搞啰，即系唔好嗰啲咁嘅晦气语气啊！要真系有诚恳地去讲对唔住啊！是好大好大的成本的。 但是问题是你不是即真的犯得好错、啊、即是包二奶那些。你可能 好少 你唔使㗎，你唔使去到嗰、那個係在乎你個人嘅誠心同誠意㗎嘛，唔一定係在乎嗰件事嘅。 我個仔啊，佢啊，洗到成 定係幾細件㗎？ 係咯，佢整到成個廁所都係水啊！咁小事啫嘛，我同佢講話，嗱你要講對唔住喎，唔講就企喺度，係咯，佢都唔講㗎。 所以你要教育佢， 好硬頸㗎。 你要教育佢咧，喂， 我似邊個？ 係咯， 似 我 咯， 係咯。 跟住咧就話就形成 都係有成本㗎 啦。我生嘅，我生嘅， 唔會㗎。我生嗰阵时候，我冇谂住叫佢个 sorry 都跟我一样，真系。 咁咧，佢呢度咧，佢就话啦，佢话如果喺嗰下子可以能够咧，屋企咧就唔会有嘈交，咁咧你咪即系唉，咕一声吞咗佢，话即系道个歉，或者话唉系我唔啱嘅，咁样可能咧将大事可能就会化小啊。 咁可以忍几耐咧？不停喺度化唔得噶，系咪先？ 会唔会系等嗰件事化咗之后，喺冷静嘅时候，再攞翻嗰件事出嚟去平心静气咁去商量，或者去睇下有冇解决嘅方法咧？ 唔系嗱，我咧我嘅体会系咁样嘅，我咧即系虽然咧好似有个爱好咧，就不停喺度 sorry 咁样啦。但我后来我都总结咗咧，我呢个 sorry 咧唔系咧对所有人都适用嘅，我系对嗰啲咧，我唔系觉得咧，即系话唉，算啦，由佢啦。唉，真系唔系，唔使太认真嗰啲，我就系咁同佢 sorry。所以咧，譬如 咩叫唔系好太认真咧、哦？你成日同我哋 sorry， 咁即系咩意思咧？ 系啦，譬如我哋公司嘅同事咧，正所谓萍水相逢，系咪先？几个钟之后就唔见噶啦，咁我就会咧好乐意同讲 sorry。但翻到屋企唔得噶，你对住屋企人咧好认真咧，你就唔能够轻易咧就喺度同佢咧咩都讲 sorry 咧， 你 就会 佢会唔愿唔愿啊？ 唔系，即系你成个人咧就觉得我唔能够咁轻易讲 sorry 噶，有一句要讲一句，咁结果咧就出事啦，就结果就嗌交啦。 嗱，如果你用啲嘅方法，你尝试下就有。你倒翻转 系啦， 可能咧你会落 即系我喺公司就认认真真， 系 翻到去就赖赖皮皮。 系啦，你试 哎呀咁我宁愿要调翻转哦，我要翻依家嗰个真 即系赖赖皮皮咁样嗰啲， 咁样我哋大家会易过啲。 系啊，我都觉得系，即系我哋都系萍水相逢就好啲啦。 唔系如果佢太认真，我唔知点样对待佢好啊。 系啊，我哋每日都嗌交，好大件事噶真系。 咁好啦，嗱，咁就咁啊，即系话其实你都 buy 呢个叫做咧，即系不如我 即系鼓声吞咗佢，但系唔得嘅。如果我用鼓声吞咗佢咧，即系我代表我当嗰人咧，我唔认真咯。即系我 hea 佢啊，其实即系等于我 hea 佢啫嘛，即系你可能你行过路人撞到你，你咪 hea 佢咯。哦 ，sorry 咁样。 哦，系 啊， 系嗰个态度。 系啊， 唔系话你 hea 佢唔重视嗰人，而系你觉得你知道对方咧唔会介意， 佢介意啊。 即系如果你喺公司，我意思 系，不过咧， 你知道我哋唔会介意，所以你先会咁啫。 不过我都觉得你呢个系啱嘅，即系佢呢种做法，因为点解咧？咁当年都有嗰啲咩恋爱专家咧，就要话俾你听咧，赢咗场交，输咗头家，为乜咧？ 你都明白啦，嗬？ 系啦，即系你最后你赢咗啦，你唔道歉，你据理力争，哇！ 佢呢个做法咧，佢就话啦，其实同朋友啊、兄弟姊妹咧做嘢咧，可能佢都会咁样。佢话，譬如你遇到兄弟姊妹咧，譬如大家都会可能会闹交咁，兄弟姊妹可能因为屋企事情系咪？咁样佢就话啦，唉，兄弟姊妹冇得拣嘅，系啊，系呢个最亲嘅屋企人啦。咁呢个就系你嘅人生啦，你就要面对呢个屋企人咯，咁样。咁可唔可以又纾解到一啲嘢咧？ 唔系，但系其实咧呢个系理论上就看破咯，但系你看破到咁就出家噶啦。系啦，一个正常人咧，如果你不停喺度看破咧，你迟早都会问：哦，点解我不停喺度原谅人？咁边个原谅我 啊？ 点解我不停咒人？冇人咒我嘅咁样。 佢哋咁话，佢遇到朋友咧闹交嘅时候咧，佢就：哎，朋友我拣嘅，我拣嘅，我拣嘅时候咧，我睇唔清楚啫，咁样。你觉得呢个方法？ 我又觉得唔好，因为咧，我觉得吓，如果你个朋友、你个对象、你个伴侣咧，长期都系咁咧，你会觉得即系其实佢都唔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嚟嘅。佢、 哦、 又唔愿意，佢唔愿意同你有啲咧，即系真诚嘅交流咧，即系总之可能你一拗叫就哦，系我唔啱，系我唔啱，但系你 feel 到就系其实佢唔认同咯，只不过佢唔想同你拗啦。其实有阵时咧，你俾人会有种感觉系咩？就系、是、你系咪睇我唔起啊？即系真噶，你咩都忍，即系你觉得好似咧，你同我嗌交咧，系好无谓嘅。你觉得同我嗌交咧，其实好似即系嘥心机咁样咧，其实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噶。我所以我觉得咧，真诚。是好事嚟噶， 所以咧， 范 叉咪话咧，对住呢啲人咧，咪冇挑战性咯。 唔系挑战性啊，系觉得唔真诚啊。即系你系咪都道歉咧？即系你而家睇我唔起啊？即系你觉得同我拗都嫌费事啊？ 系啊系啊， 所以应该系啊，唔同嘅。 對象啊同埋事情之上呢有唔同嘅處理就先啱。 係啊，所以如果你所有嘢都咩話話到嘴邊留半句呢，係嘅，同出面啲人咪可以囉，同屋企人都係咁樣嘅話呢，好似有层隔膜喺度咯， 咁变咗机械人啦，系咪啊？ 系 啦，系啦，系啦，系咁噶，呢个世界系咁噶啦，咁样就其实真系明。 啊，咁不如我当你哋屋企人啦。 唔好啊，唔好啊。点 解我哋嗌长交先啦？ 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结束伊朗嘅访问，佢话。谈判取得良好和合理的结果，机构将继续进行三个月的必要核实工作，持续监察伊朗的核子活动，不过监察工作有所减少。伊朗认为谈判富有成果，重申美国应该解除制裁。总统鲁哈尼要求美国取消制裁是合法和理性。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报道，拜登政府考虑放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伊朗实行的制裁的可能性，以便恢复和伊朗就核协议的谈判。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4度左右，正12点。而大低气压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52点，升107点，成交金额1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3点，跌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57.5，升3.75；小米集团29.8，跌0.5；腾讯控股732元，跌9元；美团408.6，跌15元；阿里巴巴253.6，跌3.4；港交所575元，升8元；快手399.6，升11.6；盈富基金30.92，升咗0.2；中海油9.97，升6仙；紫金矿业15.94，升1.9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3，英磅10.869，瑞士法郎8.637，澳元是6.106，加元6.149，新西蘭元5.666，歐元是9.3975，每百日元對港元7.34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7。日經平均指數報30186點，升168點。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5美元，卖出178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对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喺九龙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 龙尾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波成，元宵佳节一家人要食咩甜品啊？ 梗系糯米糍啦， 因为烟烟韧韧， 唔系， 因为甜甜蜜蜜， 都唔系啊。 咁因为咩啊？ 因为食过糯米糍，成家奇摩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要再次多谢听众啊，因为咧佢哋咧汹涌而出咧，介绍唔同嘅祖传秘方啊，家传户晓嘅药啊， 自我自呕系啦， 系啦，总之系我哋会叫程振鹏咧当系人体实验室咁样咧，全部试晒一次先。 你会唔会 啊？好啊， 你呆咗佢， 佢呆咗啊， 呆咗， 唔紧要啦，系啊，系啊，保重保重，加油加油， 太热情啦， 系啊，加油， 我梗系啦，我哋啲佢哋希望咧，即系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噶嘛，成日都咁讲噶嘛， 系，咁我都会睇下自己究竟啱边样先嘅， 系啊，当然当然，唔系，同埋佢一间咧就因为咧个医生咧一点钟收工啊，所以咧我哋就批准俾佢咧呢个咧，哎，屙住呕住， 好笑啊，我都想将呢个现实咧反映一下， 咩啊， 医生咁样噶， 系， 听到。我系香港电台啦，跟住想话唔睇啊！ 哦，佢惊，因为我哋咧，琴日就 咁都有嘅咩？ 要强制检测啊嘛，我哋嗰个电视大厦嗰度。 你唔系医者父母心嘅咩？ 我唔系啊，佢而家讲到明，如果你系， 因为你都系怀疑你 系怀疑确诊，咁佢就叫你去第度噶 啦。我哋有，但系我哋有呢一个嘅检测报告噶啦嘛。 佢唔知你噶嘛？ 系啊， 我讲埋啦。 我讲埋都唔想你。 假阴性啊！佢以为你系啊。 如果医生做到咁样嘅话，咁人哋前线医院嗰啲啊，日日喺度翻工嗰啲工作人员。 唔系噶，不过咧，佢而家有好多嗰啲检测中心咧，特别系 得唔得到人尊重嘅一个大要诀咯。 而家系咁噶，佢嗰啲私家医院啊，佢有啲检测咧， 唔系私家医院啊， 诊所 诊所啊，因为佢有啲佢会问埋咧，就话咧你点解要嚟做检测嘅？ 系啊系啊。 跟住咧，如果你系话你有啲病征嗰啲咧，佢就叫你唔好嚟噶啦。 系啊 系啊， 医院有咁咯，但系佢头先话诊所啊嘛。 去啦，如果唔系啊，我上个礼拜五六啊，做乜唔去睇医生？我成。 知道自己有嗰啲病徵，所以我就唔敢去， 所以你去 医院 啊嘛，系啊系啊。但系你而家 系一个咧乱咁嚟嘅一个市民啦，已经。 喂，但系我想话咧， 知道人各人有各人嘅难处，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庆啊，去到呢一步。 系啊，你唔知咁你点算 咧？系啊，但系问题系佢系讲屙呕嘅啫。 屙 呕系而家一个好大特征嚟噶， 但系佢已经睇咗私家医院，而家再补飞机去睇啫。 星期日已经出咗人哋嘅私家医院出咗个嗰个检测，即系咁不如收档啦，唔好开啦。佢 我都觉得有啲难过， 就咁嘅，你都明咧。最好就你净系头晕身庆嚟就算啦。 佢系审慎嘅， 系啦嗱，因为你又系 细啦，系咪？ 又真系，咁而家睇咩医生嘅咧？如果咳又唔得，屙呕又唔得， 你有少少病痛，你都好头痕。 不如咁啊，你同佢讲话，你就嚟会打埋嗰个疫苗噶啦。 系啊， 咁可能就 OK 啦。你话你 系 首批长者， 公务员 系长者，系啦，你仲要打埋疫苗嘅，咁我话咁 OK， 你可以嚟咯。 我不嚟， 好啦好啦好啦。 咁你仲去唔去睇啊？ 闹鬼佢啊！我 咁你仲去唔去睇啊？依家 我今日踩上去闹佢啦。 OK， 哦 OK， 嗱，咁你将呢啲团火咧就继续咧延伸喺我呢只新闻度咯吓。 好啦， 咁我就唔系睇医生嘅。咁啊嗱，而家咧就 staycation 啦，已经好兴好盛行噶啦。基本上个个礼拜一至五啊，一至日都已经有好多噶啦。但系大家都住过酒店啦，喺呢段期间都住过啦。咁啊，想问一下咧，有冇试过喺你冇应门之下， 俾人破门入 啊？ 有冇人系啊？有冇试过？我想问， 有冇？ 我试过调转嗰个咯。 你撞人哋个门啊？ 开咗个门，入边有人喺度。 吓？ 点解你会开咗人哋个门？ 咩状态啊？里边啲人 系啦， 冇啊， 冇着衫啊？我系好喎。 是有人但是正常状态，咁是因为楼下嗰个大 比赛你 错咗条时卡， 咁都得。所以呢，有阵时我住酒店呢，系唔系都会反锁先㗎。即係嗰条防盗链啊咩都呢，咁你个时卡都入唔到嚟㗎嘛。咪囉，睇时点算呢？ 你会唔会怼牌㗎？ 怼咩牌啊？ 即係话 即 係 不要 骚扰。 哦，咁又冇，咁又冇。 有阵时唔记得。同埋呢亦都因为自此之后呢都朋友教落㗎。其实你应该呢喺你嗰开门之前呢。一敲敲门，一系有钟嘅话咧，揿一下先。 系， 就算唔系真系有人喺里边，有第二啲嘢，佢都会知道啊，有人嚟啦。 咪就因为唔系就因为咁，我先唔敢揿咯。 咩啊？ 你觉得好似就会惊醒佢噶嘛？就系咯。 咦，原来有人咁样谂法噶。 会噶。 因为通常咧，啲导游成日话：喂，你入门咧喺入去话俾你听，喂，我嚟啦，打扰你一阵吓，呢个系礼貌嚟嘅。 其实你唔使噶，如果桂花田入去，你唔使噶。你本身行埋倾偈嗰下，佢已经知噶啦，真系太嘈啦，真系。 嗱，咁。咁就试完咧，就系话说，咁咧喺尖沙咀一间四星嘅酒店，咁有女仔咧，香港女仔啦吓，咁佢就喺里面即系住宿啦咁，咁咧佢就话啦，突然其来，点解咁样嘅？系啦，即系我呢个闸咧就唔系影相嘅，就开门声，系啦， 开门声， 有个人突然间入咗嚟，系讲紧系自己开，自己都进入嚟， 系日头定夜晚咯？ 夜晚。 夜晚添仲， 仲要系夜晚，咁跟住咧佢就话 冇脚嘅，仲要 唔系有嘅，但系佢好明显睇到系一个男人。 哎呦， 跟住咧，但系嗰个人咧就好快就走咗啦，就即系冇再进入啦，因为可能知道有人 系 嗱， 唔啱乜嘢啊，唔啱规矩， 门号啊， 哦系咯， 但系问题佢点入嚟咧？ 你都病唔晒， 佢点入嚟咧？咁样系咪先？ 咪锁匙啊嘛，你话佢开门， 佢 door 卡啦，都系应该 door 卡嘅， 系咪又攞错咗啊？ 嗱，如果系咁，可能就系、是、就 冇事、啊， 即系原来可能都有咁嘅原因。但系跟住嗰个女仔当其字嘅当下子咧，就系话，因为嗰个男人咧系着住便服嘅，唔系着住酒店嘅制服嘅， 咁咪就住客入错房咯。 咁就系点解会有住客入错？ 男仔咪攞错咗锁匙咯，已经 系啦。原来唔讲唔知啊，因为嗱呢个女仔佢就冇翻咯，系唔系？因为系个酒店咧冇同佢讲翻究竟系发生咩事。佢初初仲话咧唔系啊，梗系有问啦。佢话咧个佢话佢自己咧已经瞓紧觉噶啦，喺床瞓紧觉咧但系亦都冇留意对方有冇敲门嘅，因为瞓紧觉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就虽然冇留意到有冇敲门啫，但系佢真系开咗门就醒咗啦，跟住就行咗入去。其实咯，哇！点解佢咁样有个男人入咗嚟啊？咁 跟住咧， 佢于是咁个男人走咗噶啦。 系， 但系跟住佢即刻咧同酒店讲咯：，喂，点解会突然间有个男人入嚟我间房噶？ 我哋知一个结果咧。 系啦，那个结果个酒店话：， 我都唔知， 可能系清洁姐姐嚟嘅。 清洁姐姐， 喂， 都冇理由入嚟啦，夜晚、啊。 喂，跟住咧， 清洁叔叔。 嗱，跟住咧，佢就啊，那个女仔话。 喂，我肯定睇清楚，好清楚地睇佢系一个男人，兼且冇着制服嘅，你唔可以咁样去呃我。佢话惊觉得酒店 hea 佢啊嘛。 跟住咧， 佢要求咧睇呢个 CCTV 咯。后来咧嗰、那个即系睇跟住咧个酒店话私隐嚟嘅，我哋冇得俾你睇。 跟住个酒店同佢讲，其实早喺十几年前， 系呢间房都经常有个男人自出自入 嘅。唔系，我哋系冇装 CCTV 嘅咁样。 后来跟住咧，酒店咧真系咧睇翻嗰个咧系证实系一个男服务员， 男服务员冇着制服。 但系跟住我，咁点解冇着制服？ 同埋点解又嚟噶？ 系跟住佢就系可能佢系 part time。 佢系 part time， 系啦，即系佢系新职员啊，未有制服俾到佢。 唔系，定系个酒店咧，听到佢不停喺度问，点解我冇着制服噶？小姐，如果着制服要加钱噶。 哦，因为有话啊嘛， 不嬲都唔着制服喎，着制服要另外加钱嘅喎， 有特别要求啊嘛， 系咯，你咁又唔啱我。 跟住佢话原来新员工所以未嚟提供制服俾佢， 咁我点解要入到嚟咧？ 系啦，佢到而家都冇， 同埋点解夜妈妈入嚟打扫咧？ 都入去谂住执房啊？ 夜妈妈，你话夜晚 佢系夜晚同人哋瞓觉，系啊，唔知啊。佢话第一次后咧，间酒店只系话咧，咁唔好意思啊，系都系佢哋错嘅，跟住只系提供一次免费下午茶作为一个陪送。 我以为佢提供 起码俾翻几餐套飞啦，或者升 所以 或者升级嘅海景套房啊。 你仲够唔敢住先？ 女仔真系唔识拗嘢啊！ 唔系啊，唔系啊，佢唔系唔识拗啊，佢意思话佢好嬲啊，就系话个政府嗰间酒店咧，酒店点解会就系咁样就算草草了事，所以佢就摆上网去话佢。 唔系咁个酒店就梗系想咧大事化小啦，最好就即系神不知鬼不觉，掩耳盗铃咁样就算数。 但系问题你都唔系一个就下午茶免费下午茶就多一件事。喂，你可大可小，如果我我 提供一次免费清洁房间服务啊，搵翻个人入嚟，咁得唔得咧？ 系、叫佢既然系有你有一个咁嘅新人，咁搵翻个人出嚟睇我系咪？是不是就是那 一个他未必认到他。 我想问了，如果当下子我不是睡觉的，我是有其他东西的，那怎样？ 那就一起参加。 哦，是啊，欢迎啊， 即是我在看波的，那你就一起参加啦。 Okay, 是啊，唔系所以咧嗱，即系我觉得咁样嘅个酒店就梗系好有问题啦，因为你无论系即系咩唔小心定咩特登诸如此类，都系你衰咗啦。 系啊， 不过咧，即系咁你住酒店作为房客咧，咁你真系唔系你真系要防小人又好，防君子都好咧，你冇理由，譬如嗰条防盗链你冇锁啦。 嗱系啦，嗱呢我所以咧 个横室你冇理由冇，除非嗰间酒店房咧直情系纯粹先进到净系得嗰个。普通开关冇理由噶嘛， 唔会去四星级应该都 一定有噶，你点知有条链有个锁， 点都有粒掣拍翻入去啩？ 唔系咯，即系唔可以俾人哋就咁啊出边攞个卡都入嚟噶嘛？ 有啲网民就话啦，喂，其实咧如果俾咗我咧，即系如果系真系简陋到咁啊吓，即系可能有啲人住三星啊，咁可能我啲 都有噶，你最简单一定有条链噶， 我都系咁。 有噶嗰时你唔记得我油麻地嗰啲宾馆我都住过噶嘛，佢都有条链俾你摔噶。 嗰条链其实 好普通。通啫嘛，嗰条防盗链 旧嘅都系一条链啦， 冇错啦，系咪先？系啦。 咁咧有啲网民就话啦，当阿子咧，当然咧，佢话咧应该挂过嗰啲咩请勿骚扰嘅牌啦， 冇用嘅，请勿骚扰嗰啲有咩用啊？ 分分钟甩咗嗬，好容易甩啦。咁另外咧就系啦，点都摔晒佢， 系啦。 跟住咧再话再唔系咧，就搵个自己行李箧。你点解有个行李箧噶嘛？顶喺门口度。 我试过咧，有阵时我试过翻大陆咧嗰啲地方又 系以前就会， 我系搵张凳咧摆喺门。 会啊会啊会啊！以前细个同阿爸翻大陆旅行咧，我阿爸教佢好惊噶，佢永远都系咧系一住酒店咧就攞个嗰啲cushion。凳箍筍凳，真 係好重嘅嗰啲凳啊！ 係啦，再唔係攞張凳，跟住話阿爸使唔使？佢話穩陣啲好。 係啊， 起碼就算佢開到道門嘅時候，我聽到有嘢跌落地嘅聲啊嘛。 係啊， 但 係 問題嗰條門係拉嘅咯。 係啊， 嗰條門有 門嚟嘅，原來拖門嚟嘅， 拉開咪冇問題啦。 係啊， 係啦。唔系推又系拉开，呢个古惑的门， 古惑的门 又推 系啦，俾你玩嘅真系。 咁所以咧，佢话咧好嬲，所以将呢件事公诸于世。 我觉得反而应该问一下我啲听众咧，你有冇真系做酒店业嗰啲咧？系咪会有啲无心之失？因为彭爷都试过话，佢都推错门啊嘛。 所以咧，可能头先嗰个男人 开错入边有人嘅， 分分钟真系俾错卡。 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咧做丰收补就业计划咧？我哋咪有个听众，佢系fans 嚟噶嘛？佢话佢嗰阵时系做酒店嗰个喺 reception 嗰度嘅，咁咧即系佢都系好资深噶啦。喂，即系如果呢啲 朋友咧，我谂你嘅酒店咁耐咧，可唔可能都即刻 send 个 message 喺我哋 Facebook 度咧，话俾我哋听咧？ 点解会有啲咁嘅出错？ 系啦，系咪真系因为你哋分配门匙嘅时候咧，系好容易就会即系就算佢已经系有人住嘅，你哋个电脑会搞错？系点嘅咧？真系 而家嗰啲系全部好多时咧时差嘛， 系啊系啊， 佢基本上将张卡咧佢系冇适应嘅， 冇嘅， 佢只系帮你退翻张卡俾佢嘅时候，佢将嗰张好似再 format 过嗰张卡， 系啦系啦， 变咗一张吉嘅卡，佢系全靠你再输入啲乜嘢入去嘅 啫，可能洗唔干净啊。 就你输入嘅时候可能输入错啊。 唔系，但系你点解会话俾人听你住？譬如话1201室咧，咁明明我住咗噶啦嘛，所以一系就系咪佢哋个电脑显示都会即系唔啱咯？ 上一次咧，我嗰次即系。嘟咗个时差入去，有人嘅，咁跟住落翻大堂同佢， 你咪就系嗰个男人咯， 系啦， 跟住咧吓就系、是、嗰个男人啦， 原来就系你， 系啦， 然之后跟住佢只系我记得后屘佢陪翻。一个唔系陪翻嘅，即系去陪罪咁样咧，就整多个果盘俾你咯。 哦，嗱呢、這个就贴贴一个 T 恤， 嗱 呢个就一个果盘， 一个果盘 系喎，边个封口啲啊？ 你好彩当下子冇人，即系系咪冇人啊？你话 入边有人啦、啊，但系冇人做啲乜嘢，只系有人喺度行企喺度咁样啫。 好彩佢冇打你咋？ 喺里边啦。 喂，好彩你真系冇发生事，如果唔系佢真系捉住你，你做咩 咁？ 但系佢又无辜嘅，张时卡佢你拎俾我。锅盖事啦， 彭仔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佢都唔知啊，佢都无辜噶，真系。 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听众有试过咁嘅经历啊，或者做酒店业咧，同我分享下。 用你头先个方法得唔得啊？ 咩啊？ 咁间房系我拣嘅。sorry 系里边哥要讲 sorry， 系 sorry 系啊，哎呀，估唔到你会咁样推门入嚟，都系我唔好，都系我唔着啊，真系。 隻歌係咁唱啊，但你唔好學佢咁啊，因為如果你真係入錯房咧，你唔可能一進不退㗎。係 啊，啱啊。另外聽眾咧就話啦， 唔好開佢名，唔好開佢名。 佢話係會嘅， 係 佢呢個叫做咧 double sell， 誒 system 唔出錯咗張出咗 係吉房， 係啦。咁其實間房已經賣咗㗎啦，但係咧仍然咧出即係 show 咗出嚟咧，就係話有房用啊。係係係。 佢話佢以前喺酒店做嘅，要 check 房，試過咧真係試過開門嘅時候，發現原來已經係俾人哋咧即係有人使用中嘅嗰間房咧，就嚇死佢咁樣。 咁啊，另外 Ken Wong 就話啦，其實咧點解佢冇 lock 到咧？頭先我哋咪話不停話lock 佢啊嘛，即係就係防盜鏈啊。咁啊，佢話佢個同房個朋友出咗去，所以佢冇 lock 到個房。係 喎，原來有咁樣 真係。其實咧，依間酒店個保安好有問題咯。佢有好彩事主冇事啊，好幸運咋咁樣。 實係啦，即係你諗下，如果佢個保安可以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即係佢可以即係我覺得最慘係佢個善後做得唔好啊。 係啊， 佢又淨係即係講句 sorry 就算數啊，真係。 唔係，其實你如果真係正視人哋呢個問題，喂，人哋唔係講笑噶嘛，真係有件咁嘅事啊嘛， 啊 你覺得人哋屈佢咩係咪？ 係啊， 咁你咪真係覺得想澄清自己間鋪頭即間酒店冇事嘅，咁佢咪去即刻去睇咯。但係佢原來擾攘咗一輪先至睇翻 CCTV， 睇翻嗰個男人真係入咗去咋。 咦，咁使唔使咧？我哋住酒店都搞到好似住平時話住公屋裏邊咧，開大個電視機， 即係 長期都話俾人聽裏邊係有人喺度嘅，夜晚瞓覺都要嘅。系啦，咁啊着晒灯咁先得咧。喂 ，vacation 都系想安心啫。喂，咁啊多谢啲听众咧提供资料啦。而家要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身兼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上任副组长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够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兴风作浪、坐大成势，原因多方面，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仲没有得到安全落实。夏宝龙在北京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指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他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中央理解和包容，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的人士，但是要同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找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外国外港者手中。他就重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国产科兴疫苗首批100万剂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司局长下周率先接种，立法会议员亦获当局邀请接种。至于优先群组市民，明天起可以预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越多人打针越好，越早打越好，认为越多人接种就会朝向群体免疫方向，但强调接种疫苗是自愿性质。对于本港昨日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回升至20宗，陈肇始说感到担心，他又说年初一至年初四长假期间，市民多活动和聚集，会为疫情带来风险，相信年初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后的情况暂时未反映出来，当局会监察情况并尽力找出传播链。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飞行途中引擎故障后，波音公司建议其他航空公司暂停相同型号客机飞行，直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出检查程序。 波音公司話，同款客機有69架正係服役，59架喺庫存。美國聯邦航空局話，將喺星期一發布緊急適航指令，要求加強安裝咗相同引擎嘅波音777客機檢查。聯合航空之前已經宣布立即停止使用全部24架使用同一款引擎的波音客機。另外，日本 國土交通省表示，下令國內航空公司停飛同款客機。全日空同日本航空目前分別有19同13架同型號客機，兩間航空公司都表示航班不會受到影響。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今晚天晴，下昼温暖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接近周末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85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4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3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3点，跌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57.55元，升3.8；小米集团29.85元，跌8毫；腾讯控股732元，跌9元；美团409.4元，跌14.2；阿里巴巴254元，跌咗3元；港交所576元，升9元；快手400元，升12元；盈富基金30.94元，升1.4元；中海油9.98元，升7仙；紫金矿业15.96元，升1.9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6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61，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402，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88，新西兰元兑美元0.731。日经平均指数报30,272点，升254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96美元，卖出1,78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个救我惨？ 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使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 唱片公司俾呢位新人嘅定位咧，就系惨。而阿 Mike 话第一首派台歌确实有勾起佢惨痛嘅表白经历嘅。录音嘅时候更加不断咁样轮回当时嘅情况。 我不如一个人。 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 交往难，相处难。 上班六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曾比特《我不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差唔多四十分嘅风吹快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廿五度，相对湿度62%，开始廿五度啦，再过多度可以开冷气屋企。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咁先嘅，唔使开冷气都得噶啦。系啦，热热地嘅一个早上啊。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咁电话里面咧，阿程振鹏咧，由于咧佢真系，我哋要俾时间佢真系去快尽快睇翻医生。 佢要揽住个厕所， 但系就希望佢 精神仍然喺度 嘅。希望睇佢嘅睇医生系顺利嘅，因为头先佢话俾人拒绝咗。系啦，咁希望佢顺利啦吓，咁啊，所以咧，稍后时间咧，豪宇 风之 谷咧系有得 我哋两个做啦， 阿典同豪仔啦， 系啦，咁我哋梗系希望佢早啲康复啦，因为咧，我哋而家嚟紧咧都要好多节目嘅环节咧，都需要佢参与噶嘛，我哋就谂起听日个小确幸，哇，使唔使我哋转一转桥咧？ 点咧？ 不如听日小确幸又教点样医肚痛啦。 教屎跳痛， 即系譬如话搓嗰个咩穴啊， 系啊，咩虎口位啊， 系啦，揿边个脚板按摩位啊，系啦，云浆啊，咁样咧，即系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 或者可以指一指啫，唔好唔系唔俾佢屙，指一指，我哋听日搵下吓。 指一指，不如搵张厕纸真系。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风之卜啊，送俾你嘅程振鹏，真系要多喝水啊。啊！佢而家饮唔饮得咧？佢饮完之后可能又屙噶，我哋都唔想你脱水噶。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像错的外现制养分，如能做多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是死，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时未晚，愿独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 弱的加固你脊椎，无谓真一刻眼泪，栽种眼泪，自怜才有罪，长命先可以撑过去，沉望得应该多喝水，还在渴望人就不屡逃避，作出了依恋回不去。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 book 要介绍呢本书咧，同我咧曾经呢一个成长嘅经历咧好有关系。 系啊， 系啊，喺小 成长 系啊，喺小弟咧呢一个漫长嘅工作岁月里边咧，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喺香港电台呢个机构啦，咁但系中间咧，我曾经试过咧就话啊，有冇机会咧可以试下做广告呢个行业？ 曾经何时出咗去做一个 想做嗰啲即系撰稿啊 ，copywriter 即系直情系想做呢个创作咁样咧，广告系啦，咁 样做呢啲啊， 系啦，谂住想咁做啦， 下下俾人掰， 系啦， 下下咪唔系即系俾人掰你， 可能我扮人咧咁样，咁咧于是乎咧喺嗰段时间咧就会经常咧去买好多唔同嗰啲书咧，因为你又冇得入行，咁咧但系你又觉得睇下人哋啲作品咧，系啦，即系其实证明我行动力好低咯，即系得个睇字或者讲字啦咁样。咁嗰时买咗好多咧，关于广告嘅一啲所谓文案啊，或者佢哋啲前人咧就写出嚟嗰啲书嘅，譬如嗰阵时咧有啲好出名嗰啲咩十个广告九个丑啊，咁呢啲咧嗰阵时买翻嚟，跟住睇咧，好似觉得啊自己就已经了解咗里边啲嘢啦。咁 即系好知行情啦，系咪？ 其实当然傻啦，系咪先？ 系 啦，即系等于你睇完个赛车漫画，唔通你真系可以再揸赛车 咩？ 咁但系咧买下买嘅过程里边咧，你就发现咧原来咧有关呢啲广告嘅书籍咧有好多嘅。除咗咧头先我讲嗰啲咧，可能有啲好正路嘅，真系有一啲广告人，佢又将佢自己一啲作品咧写翻出嚟之外咧，我竟然揾到有啲咧系叫做古人嘅广告咯。 古人 系啊，即系你嗰饭啊， 八毛金记， 你嗰饭八毛金记咧。 清朝嘅时候 咩朝都有噶，因为原来咧我就拣到有一本书咧，咁佢即系都泛黄噶啦呢本已经咧，咁咧佢就叫做咧与古人一起读广告。 哦，几得意喎！ 系啦， 咁系以前嘅古时人，咁其实佢都想 sell 下嘢噶。 系啦，嗱，因为 咁佢仲要更加咧，佢冇电视啊，冇任何资讯噶嘛。 系啊。 究竟点样飞鸽传书去到外省啊？外即系其他省成嗰啲人都知道有呢个产品卖咧，咁 系冇错。咁所以其实系 全部文字嚟噶咯。 有图案啊，好得意噶， 有图有真相。 系啦，所以呢本书咧，其实佢就系收录翻咧，即系唔系净系讲清朝噶，佢真系咧最早咧，佢话俾你听唔同嘅朝代咧，譬如可能佢话俾你听，明朝又有啊，宋朝又有啊，甚至乎可能春秋战国嘅时候咧，系唔同形式嘅广告。 咁当然咧，佢广告呢个一个即系大范围啫，其实佢里面系唔会好似而家嗰啲咁样劲 sell 冇面比噶嘛，系咪？ 啊，唔系噶，嗱，咁所以咧，佢呢本书好嘅地方咧，就系佢话俾你听，譬如话呢一个广告有唔同嘅形式啦，譬如咧嗱，即系佢举例啦，有嗰啲叫做招牌啊，招牌就 有 一啲即系木牌嗰啲、 啊、 就好一好固定好坚固的一种形式啦。 我睇嗰啲电视剧就或者电影都有啦，譬如一条村里面咧，即系譬如 系啦， 嗰啲镇仔咧，佢哋都会动个牌 出嚟。 呢、这个系 杨花村，咁样就已经有啦。 系啦，药房呢、这个系卖凉茶嘅，呢、这个卖布匹嘅咁样。 咁咧，佢有一个类别咧，就专门咧就叫做招房啊，即系咧，其实好似咧 notice board 咁样。 唔系，譬如招房，我哋而家有啲人就话咧，嘿，佢呢个咧系挂个房子出嚟咧，其实做个样嘅啫，实际上做啲咩嘅？嗰个所谓房子咧，其实即系咧，你动。个竹竿喺度，然后有块布，嗰块布咧，咪有话俾你听咧，我哋有啲咩卖啲咩咧，嗰个就系所谓个房子咧。 我想话 最早期就有咯，其实而家 喂，有旺角房即地铁站口咪好多。 系啊，佢哋嗰啲咩咪咖喱咯，嗰啲咪咯。 啊，楼上眼镜啊， 系啊，佢哋咪冻喺度咯， 食沙爹咁样。 系啊，咁跟住佢亦都有一个章节咧，就专门系讲咧，就冇实物嘅，就系佢哋嗰啲咧所谓叫卖啊。 系， 譬如嗰阵时我哋咪成日喺节目度讲咧。嗰啲白糖糕、西米糕，其实嗰啲咧就系其中一种形式嘅广告嚟嘅。咁佢都会有一个介绍咧。呢一张其实好正噶，因为咧佢呢一页咧，佢就将咧以前 收录晒呢一啲，譬如话卖唔同嘅糕饼啊，可能系茶点啊，一啲卖百果嗰啲咧，佢哋有啲所谓叫卖吆喝嗰啲嘅词句咧， 系 佢就收录咗落嚟。 咦？但系其实咦，我哋咧即系我暂时吓， 系 啊，我哋最叫传统嗰啲就系咪飞机腩嗰啲叫？ 唔系，我哋近啫，人哋有啲再远啲嘅，真系讲紧 系啊。我哋听到都系呢啲声音咧，就系话有得卖啲嘢啊嘛，听声 其实类你可以话系等于嚟到我哋香港嘅时候就有呢啲啦，咁样系啦。咁好啦，如果我哋进入正题咧，其实佢有个主旨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其实咧，唔经唔觉咧，我哋日常曾经接触过嘅一啲文学作品咧，其实里边已经有啲广告嘅成分喺度噶啦。而我哋咧就系唔经唔觉、不自觉咁样嚟到嘅。举例，譬如头先咧，即系已经有一个举个例子，我哋成日都话你啊挂羊头卖狗肉啊，其实里边咧做第二啲嘢咁啊。嗱，呢句说话听过啦。咁佢话啦，你有冇谂过咧？其实挂羊头卖狗肉，其实本身咧就 系一个广告啦， 就系一个广告。咩？佢边一忽系广告啊？ 系广告， 佢点解要挂个羊头出嚟咧？ 系咁啊，即系因为 话俾你听，我有羊卖咯。 系啊，系啊， 系啦。如果我哋佢话咧，即系广告嘅意思，其实就系想话俾人听咧。第一，我卖咩嘅？譬如讲你所有广告都系讲，喂，我呢尿片正啊，又吸湿啊，咁样即系话俾你，我有尿片卖啦。咁佢第二样先话俾你，我吸湿力强啦，咁样。 所以挂羊头已经系咧一个叫卖广告嘅一个伎俩啦。 系啦，其实就系等于佢话以前古时候咧最普通咧，即系挂羊头。咁佢话俾你，我呢度系卖羊嘅。咁、我点可以俾你知道我系卖羊？我成个羊头挂出嚟咯。咁你咪知道我卖羊咯。系啦，佢话你唔好睇少呢一句说话咧。其实佢话已经系代表咗咧、以前啲人咧佢嘅一种即系生活嘅。 因为咧，唔系个个有识写字噶嘛，唔系个个识读嗰啲字咧，究竟我哋咩事啊？系啊，我净系要望到你间铺头有啲咩卖先，等于嗰个人，所以佢 系啦， 话俾听我有个羊头，即系我呢度卖羊嘅， 冇错，咁然后另一个咧，亦都系好常见嘅。嗱，你有冇听过一句成语啊？叫做唉，桂花田咧，佢同大部分女一样，成日都自相矛盾噶。 哦，矛盾盾。 咁呢个点解有一个广告咧？因为个古仔系点讲噶？ 个古仔就系讲紧啊，我个矛好劲吓，可以刺穿个盾，个盾咧就话俾听啦，我好劲啊，可以抵挡啲矛嘅。 冇错。错啦， 咁又系个卖广告。 佢话咧，其实呢个咧就系当时古人咧， 嗱 佢开头卖矛嗰个咧，佢系要话俾人听话，喂，我有靓矛啊，咁啲人话有几劲啊，所有嘅盾我都能够吉得穿。 系， 咁佢话啦，其实呢一句说话咧，你摆落而家，即系等于话俾人听，喂，无敌海景。我海景是最靓的咁样，系啦，咁然后隔篱嗰个话我嗰个露台先最劲啊，咁所以嘅话咧，其实自相矛盾咧，即系大家而家其实等于系古时咧，佢哋嘅即系做生意嘅人咧，佢应系有呢种广告嘅意识喺里边，咁佢其实就系等要你买卖啫嘛，咁所以你逼于无奈，啲人就话咁你两个你自己一个卖矛一个卖盾， 你 自己怼一怼啦， 系 啦，因为嗰人就自己一次过又卖矛又卖盾，咁但系佢要吆喝啊要。叫卖嘅时候都会有嘅。好啦，咁然后另一个系咩咧？就系又系散见喺我哋好熟悉嘅文学作品里边，譬如话《水浒传》。 《 水浒传》里边咧，武松佢去边度啊？佢就有武松打虎啦。 系啊， 咁佢点解会打虎咧？就唔系打虎头、啊 嗯， 因为佢去呢个景阳冈啊嘛。咁唔知你有冇留意，记唔记得个细节咧？就话当武松咧去到景阳冈嘅时候咧，咁佢就饮酒啦。佢就见到咧嗰个景阳冈嗰个店家里边咧就写咗一个招牌，有一个句子写住三碗不过江。个古仔咧，嗱，如果我简单讲一次咧，就话武松去到景阳冈，咁咧佢就见到一个店家，咁咧佢就谂住去嗌酒饮啦。 系， 点知咧佢就见到嗰度写住三碗不过江。 系，咁佢觉得啦，哈，岂有此理啊！ 佢就饮三碗就唔过得去，咁佢就饮啦，咁啊饮到醉咗之后就上山就打到虎，咁啊成为咗嗰段佳话。咁好啦，佢话你谂翻转头， 三碗 不过江，其实咪就系一个广告咯， 系、 哦，即系佢等于话俾你听，我啲酒好劲噶，你饮多个三碗咧，你路都行唔到啊！你 其实佢系冇 hard sell 噶，佢只系写几只字啫， 系啦， 嗱五只字，你自己无限地喺度谂啦，点咩叫 同埋好吸引啊， 系啊，好似挑战性咁啊！ 你直情咧，如果你用而家现代人嘅嗰种玩法咧，可能你以前咪出过啲咩劲辣薯条嘅，可能就话喂辣到阿妈辣到叫救命，系啦，或者话即系可能话喂，系啦系啦，喂，如果你唔掂嘅话咧，唔好食啊呢啲。佢话咧，你越系有呢种禁忌咧，其实就令到啲人就越想食啦。所以佢话 其实几只字仔咧都可以成为一个 已经系一个广告嚟噶啦， 吸引你去买嘅或者去试嘅一件事啊。 系 啊，咁所以咧，你一路睇呢本书咧，佢就话俾你听， 好多呢啲字眼上面出现， 其实等于已经系有广告嘅成分喺里边啦，咁样。好啦，咁你话如果佢真系要正正经经咧，即系佢话摆明居马咧，就头先讲嗰啲广告嘅话咧，都有嘅。咁咧佢咧有啲地方。系啦，古时候咁佢好珍贵地咧，佢真系有一啲，譬如话以前嘅图画啊，咁咧佢就特别介绍大家睇一幅画咧，咁啊亦都好出名噶啦，就系呢一个《清明上河图》。 系， 佢话因为呢幅画咧最好珍贵嘅地方咧，就佢话喂。幅画里边咧，咁啊，画满晒咧，就系话嗰阵时佢哋喺开封城啦，佢哋所有嗰啲叫做店铺 啊， 佢哋嘅日常生活，咁咧佢话你会留意到咧，佢哋已经挂晒唔同嘅招牌咧。 有啊有啊，譬如我见过系一啲茶寮啊， 喺 茶寮咧里面咧，佢又有好似我哋话斋招房咁样咧，佢就冻咗喺佢嗰个茶寮嗰啲柱隔篱有一个帆，即系帆布咁样，即系佢嘅 poster 咁样啦，就写住佢自己间铺。有啲咩嘢啊？ 冇错冇错， 咁样咯。 系啊，嗱，咁呢度咧，佢就有详细介绍嘅。譬如佢话咧，佢哋啲招牌咧有一种叫做冲天招牌，又或者叫做通天大招牌。咁系点嘅咧？ 系咪一支旗咁样喺度发咁啊？ 系啦，佢就话咧系一个 好 好大嘅一个牌匾。咁佢主要咧，譬如以前我哋旧香港啊，我哋如果睇嗰啲旧相咧， 好大个 好长啊嘛，嗰个牌系啦，冻咗喺度噶嘛。而家譬如你去台湾咧，都仲见到噶，佢仲有啲保留呢种比较旧式咧，就成个大牌冻咗出嚟。咁可能譬如话俾你听，呢度咧就系唔知咩酒楼嚟嘅，咁咧就专门卖咧呢啲咩海味啊咁样嗰啲嘅。咁咧佢话有个大招牌啦。咁咧，但佢仲有一个名咧，叫青龙牌。 青龙牌 咧，原来佢就咧就细啲嘅，佢就话咧就冻喺咧铺头里边嘅。 青龙牌系讲紧一个牌坊定 牌匾嚟嘅，系一个牌匾嚟嘅。咁咧，佢话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写嘅字咧就同头先嗰个冲天大招牌咧就唔同嘅。有咩分别咧？个冲天大招牌咧就你一睇就知卖咩嘅。譬如佢就话喂。呢、這個係花田海味，你直情唔使諗就知買海味啦。咁嗰個就通天招牌。 咁青龍牌 咧， 有啲暗， 佢就會用一啲好靚嘅叫做文詞咧，就去借代。其實都係話俾你聽，我賣海味。不過可能佢話俾你聽咧，就譬如話呢個山珍海錯。 OK， 咁即係要有文化嘅人先知道佢賣好嘢啦。係 啦，因為佢已經入到店裏邊啊嘛。其實佢就已經唔係再要賣廣告嚟吸引你，但係佢就希望咧增添一點詩意啦。我可以同你玩呢個遊戲㗎。佢咧就有， 估下佢卖咩？ 冇错，卖咩嘅？有啲好容 易，星期三啊，不如 系咪有啲好容易估嘅啫？譬如我一讲你就知噶啦。譬如佢话俾你听，呢个就叫做杏林春色。 哦，杏林春色， 佢卖咩噶？ 系咪即系卖药啊？ 系啦，冇错啦。佢药店里边咧，佢有阵时就会写住杏林春色 嗰啲字啊。 系啦，又或者有啲咧就写住天地同春，或者叫怡养天和咁啊，即系你啲人就知道就即 系 卖药啦。好啦，咁然后另一间铺头系点样写住太白为风。嗱，呢个好常见嘅，成日都写嘅。 太白就听过。 太白为风。 为风啊！ 即系话有佢嘅嗰啲风采啊，佢风范喺度嘅。咁太白系边个啊？ 太白 就系李白啦。咁李白最出名系咩咧？ 李白咪饮系咪饮酒？ 饮啦，系啦，冇错。 饮酒啊！ 自称神是酒中仙。 系啦系啦 系啦，天子呼来都不上船，所以呢一间铺都系卖咩噶？ 即系卖酒噶咯。 冇错啦。 哇，呢个好深喎。 呢个好浅噶啦。 系啊， 你唔理佢，你唔知佢饮酒啫。 嗰时人就一定系知咯。 系啊，咁佢太白为风就好出名噶啦。 好正嗰啲字。 系啊，因为佢有第二啲咧就更加容易明嘅，因为佢。有个字好关键嘅， 猪肉档啊！ 猪肉档我睇下先啊， 真系实 呢度就未有嗱，佢有一个咧，譬如话呢个好难嘅，玉树含英。 哇！玉树含 系啦，唔系玉树临风， 系 咯，玉树含英系啦， 玉树系啦，含英 系啦，卖咩 嘅咧？ 即系英雄嘅英咁样，但因为佢讲嗰啲系一啲叫做即系精华咁样咧，其实佢就系卖茶叶。 哦， 系啦，卖茶叶嘅 个树含英啊， 系啊，咁然后 含蓄嘅个名啊， 系啊，咁然后另一个咧，嗱呢个好易嘅啫，前谷流通， 前谷流通，咪即系钱庄啊， 钱庄冇错系啦，咁呢个咧，哇呢个正啊，连升三级， 连升三级咁正， 连升三级， 连升三级啊， 系啦。咁你点样先会可以一级一级上去咧？ 呢个系庙宇嚟嘅，应该 唔系。卖咩嘅咧？你要点样先可以啊？一级一级，你靠咩上去 咧？ 楼梯咁啊，你个人要上去噶嘛？ 哦， 咁你个人点样上去噶？ 我 个 人点样上去？ 你就攞只脚行上去噶嘛？ 系啊，咁点啊？即系 咁你只脚就咁着上去啊？ 哦，鞋泡啊？ 鞋泡。 哇！呢、這个有啲要扭咗少少喎。 系噶，呢个好靓啊！呢、這个咁呢、啊、个你一定识啦。 三级呢个名好。 系啦，呢个你一定识啦。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仲唔系珠宝店？ 冇错啦，中晒啦。嗱，呢个亦都系你啱用噶啦。 点啊？ 民以食为天。 哦，一间悭嘅客栈啦，系咪？唔系客栈，系一间食肆嚟嘅。 呢个就佢专啲啦，卖米嘅。 哦，卖米噶。 系啦，卖米店咯，即系佢话俾你听，喂，即系你冇米就落唔到肚啊嘛，咁样。哇，呢个咧睇下你识唔识啦。冠冕堂皇， 冠冕啊，装修铺 唔系 家私铺。 冠咧，嗱，你要用翻你百无禁忌、哦，个 冠 冠唔 系 冠军个冠，但系佢仲喺古时候仲有啲咩意思噶？ 哦， 冠， 我知啊，嗰啲计整头发嗰啲啊。 咁你谂下啦，冠冕堂皇系喺边个部位啊？ 个头咯。 咁个头卖咩啊？ 哦，整头发啊？ 唔系，卖 帽。 卖帽、哦、就系、是、咁样 啊。 啊 因为佢要即系咩一到十几岁又整个冠嗰、那个计啊嗰啲咁样啊。 系啊，其实佢仲有好多可以咧，有啲下一集再讲咧。 真系可以喎、 啊。系啊，譬如佢咧直情佢有啲画咧就画翻出嚟咧，就话讲古时候啲人咧，佢哋系即系点样去已经系有卖啦，譬如佢有一张画咧，可以讲一讲嘅。佢有一张画咧， 你剩翻好少时间。 系啊，佢就咧卖当年嘅鸦片烟。 哦， 咁咧佢幅画咧就真系鼓励唔到啊！如果你俾而家咧啲家长投诉佢啊，佢画咗几个咧嗰啲五六岁嘅小朋友咧坐喺个烟盒上面，然后当系帆船咁样咧喺条河度漂流，然后就话俾你听，我哋都要食啊咁样。 哇，好离谱呢啲广告做出街。 系啊，嗱，下次再同你讲过与古人一起读广告啊！ 好啊， 听我哋再见吓，我哋祝阿鹏仔早日康复啊， 拜拜。